各位大家早晨啊，今日是2023年8月29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14。而家大家听紧嘅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而家呢嘅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而家是6:09， Ficky 会喺呢半个钟头都是陪住大家起身返工刷牙洗面嘅。 晨光每日一格， 昨日分享完正能量的人就是会充满活力啊。今日就想跟大家分享正能量的特质呢，是会有什么呢？就是会支持并且会鼓励人。人是情感丰富的生物来的，当我们面对生活一些不同的挑战啊，不同的困境的时候，情绪上面难免是会有一些高低起伏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身边有朋友、家人或者同事，有他们的一些支持鼓励的话，其实真的会走得比较好的。鼓励的说话当然是可以一句短短的，你可以的，你得的，你做到的，我相信你。不要看少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其实只要跟他讲一句，可能他的心都已经立刻啊，是的，原来我是有人支持的。鼓励是一种无私的奉献，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能够在其他人最需要的时候带来一些看落好像没什么特别，好像又是只一句说话啫，但是它是可以带来无限的力量和温暖。所以当身边你觉得它咦好像今天它灰灰地，或者自己觉得咦我最近好像麻麻地，都不妨鼓励下其他人，甚至鼓励埋自己。鼓励其他人的过程，其实都是一种分享爱和正能量的方法。希望我们生活之中、身边之中都可以多一份的关怀，用真诚的言语来去鼓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值得大家的鼓励和支持的。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里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乐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得透，另类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莫非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贱默契，你都能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等候，命里 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性千不虚，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千不虚，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熄灯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就已足够。人算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天不欺，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熄灯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如果有一天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身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勇好朋友。 刘德华，如果有一天。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 coffee time， 而家系六点十七分，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雷暴，最高嘅气温咧去到31度，会吹轻微嘅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埋酷热，而局部地区咧系会有骤雨嘅。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低，系一至二啫。空气好啊，咁啊，梗系好啦，我哋人嘅身体咧都会好啲啊。其实我哋随住我哋慢慢咁样长大啦，年长嘅时候咧，身体咧不免咧会出现一啲毛病嘅，例如好似系一啲关节炎啊、失眠啊、肠胃等等嘅问题，都会影响我哋嘅生活质素嘅、哦。咁如果当有呢啲咁样嘅病痛嘅时候，可能咧我哋夜晚瞓得唔好啦，会痛醒啦，然后朝头早嘅时候咧又唔够精神做其他嘢、哦。咁有阵时有啲老友记咧，甚至佢哋想去睇医生。但是呢18區的一些中医的诊所呢就未必能够应付得到、哦。为什么是中医的诊所呢？其实疫情之后呢多了人了解中医，亦都相信中医。虽然呢中医呢整个过程是慢一点，但是呢它是由内到外去帮我们去调理的身体。所以都很多长者呢都会选择去看中医的。诶，如果真系想去睇中医，老友记啊吓，如果老友记想去睇中医，但系哎呀又预约唔到，满晒位啦，咁点算呢？甚至乎系可能觉得哎呀冇咁多金钱、啊。有报道咧就话有机构啊推出咗一个以医同行嘅义诊服务、啊， 咁希望可以帮到社会上面有需要嘅公公婆婆。而呢一次嘅义诊活动咧，系只系适用于老友记嘅啫，但系唔系就咁行入去就得噶咯。都系嘅，老友记系嘅。其实系点样嘅咧？只要我哋任何人，我哋啲年青人啊、细蚊仔啊，只要去到机构度自费诊症一次，机构咧就会免费为一位长者提供一次中医嘅治疗。而且老友记嘅医药咧系仲要唔使钱嘅、哦，即系咧我去睇一次中医就有一位老友记可以受惠啦。而我睇到佢嗰、那个中医嘅治疗咧，唔系好贵嘅啫。咁佢诊金咧就80蚊，药费咧就80蚊。我自己咧都有睇开中医嘛，佢都真系算平，因为我平时大概可能闲闲地都500-600蚊咁样。一个礼拜药，咁当然啦，唔系有病先去调理身体嘅，平时都可以去调理身体嘅。咁其实多咗人了解中医嘅好处系好噶。咁呢个活动咧，希望可以减轻到长者嘅医疗负担啦，亦都可以改善佢哋嘅健康问题啦。同时最重要嘅就系希望藉住这一个活动去凝聚社会上面的力量。而这个义诊服务呢，这个中医义诊活动呢，这个机构呢都会不定期跟一些老人家的中心合作，不同机构来合作。所以大家如果即是身边有老友记都想看看中医、哦、而你身为家人一份子又或者是朋友的话，只要你去睇一次中医，佢就可以免费睇一次中医啦。仲可以因为咁样而一齐去同一个目的地约客食饭，咁就真系可以凝聚到大家嘅关系。 常乐同，心甘情愿。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究竟有啲乜嘢可以令到我哋啲肉啊，冻冰冰、硬刮刮嘅肉，雪咗落雪柜冰格嘅肉，可以尽快咁样去解冻呢？有两样嘅，第一样就系、是、只要你屋企有调味料，有盐同埋醋嘅话咧，都可以好快咁样帮我哋嘅肉解冻。因为原来盐同埋醋咧系能够加速呢个冰嘅融化，而且咧仲唔会滋生细菌添。另外一种咧就系、是、流水式解冻啦，唔知道大家又会唔会试过呢？流水式解冻咧，即系你喺个水龙头开住一条好细好细嘅水，然之后冲住嗰个肉，咁就可以咧帮佢好快咁样去解冻噶啦。不过记住，那嚿肉咧就要用保鲜袋嚟到去入住，千祈咧唔好就咁样直咁样去流落去嗰啲肉度。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咧。水喉水嗰啲咧就会滋生细菌落嗰啲嗰啲肉嗰度，就好似鸡翼为例啦吓。如果解冻中途咧，仲攞啲手去整散一下啲鸡翼咧，最快20分钟咧就可以解冻啦，而且咧唔会用好多水嘅啫，而且咧仲可以保持到嗰啲肉质啊，系正美味嘅。所以大家如果今晚食鸡翼啊、猪扒啊，都可以试下用呢两个嘅方法。如果唔系咧，就听日食啦。你今晚放定出嚟，听日食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位于观塘骆驼七大厦第三座的光荣米线被地政总署指违契，要在限期内停止违契用途。署方在今个月一号向单位业权人发出警告信，要求星期二的限期前纠正违契用途，否则会将警告信送交土地注册处注册，即是俗称钉契。地政总署话，因应投诉，上月巡查大厦的怀疑违反契约单位，向四个单位的业主发出警告信。署方话，大部分工厦地契定明只准作工业及或仓库用途，除非业主已经申请并获批豁免或更改用途条款，以及事先取得违规划的许可，否则可能违反地契条款。食环署话，光荣米线未领有有效食物业牌照，署方自去年至今向负责人提出六宗检控。港大护理学会举办的迎新迎事件，警方话收到市民报案，亦留意到互联网上有关贴文。新界北总区重案组人员正了解事件，会作出适当跟进行动。警方又呼吁任何人如目睹事件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与调查人员联络。香港大学发声明表示，已经就事件启动调查程序，又重申非常重视品德和素养，绝不容忍任何违反校园文明的行为。又自称港大护理系新生在社交媒体贴文，在参加学校迎新营期间有人吸食大麻，又指曾经被高年级男学生非礼。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发生枪击案，一名教职员中枪死亡，一名疑犯被捕，据报他是中国留学生。事发在当地下午一点几，大学校园传出枪声之后，校方向学生发出警报，提醒他们留在室内和避免走近枪边，并大约三小时后取消警报。警方未有公布疑犯的身份，又说不清楚疑犯是否认识受害人。有报道就指疑犯是一名译音姓齐的中国留学生。印尼巴里海发生地震，暂时未有受伤或损毁报告。欧洲与地中海地震中心录得地震强度是7级，震央位于印尼马塔兰以北203公里的海域，震源深度516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录到地震强度是 7.1 级。美国海啸警报系统指地震发生在海床以下的深处，未有引发海啸的威胁。本港天文台亦在凌晨3:55录到今次地震，强度是 6.9 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 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早点见面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 中。公共广播95年。 我是美健康康李志刚啊，我屋企由细到大咧都是长期听住香港电台嘅，绝对是陪伴我成长啊！恭贺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CIBS 人人广播， 老铺扎根喺社区，印证住香港城市嘅发展。 显微镜下的老行业， If my words did glow, 以前本地农业都仲系盛行嘅时间咧，本地农夫都会有留自己嘅品种嘅。咁但系香港嘅农地都越嚟越少啦。而家我哋依赖嘅菜种咧，好多时都会由外国运输过嚟俾香港嘅。 CIBS 节目《显微镜下的老行业》，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6:36，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其实朝头早嘅时间咧，都已经有啊 Vicky 咧同各位听众啊倾过偈啦。我咧其实都翻咗嚟嘅，我就咧坐咗喺佢前面偷懒，咁啊唔同大家倾偈住。咁啊而家咧就嚟翻啦啊，咁啊同各位听众咧就见下面。咁啊6:37咯，见到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早晨各位听众啊吓。咁啊今日咧其实真系好特别嘅一样嘢咧，就系点解咧？我发现咧原来我哋嘅机械人嘅一啲嘅叫做喺生活上边啊出现嘅次数都越嚟越多啦。 系， 而家你见到嗰啲大位啊，又或者系传菜，好多时都有机械人。你有冇俾机械人传过菜啊？ 冇， 搞错啊！你有冇去茶楼食饭噶？ 有啊，但系去饮茶，我星期日先同爹哋妈咪饮完茶啫。 饮茶我已经系有啲机械人过嚟送点心噶 咯 喎。 系咩？唔系，我都系仲系啲姐姐咯。 系啊， 系啊，推车仔咁样送。 有阵时，譬如嗌啲炒粉面饭，跟住佢就行过嚟，譬如18号台，跟住佢就行过嚟18号台。 你嗰啲太高级啦，系咪？ 唔系高级，我平民嘅咋，我唔去高级地方噶。 唔系啊，去饮茶嗰啲茶楼咧，啲位即系嗰条路啊，你唔能够有一个空间俾佢走。 佢自己识避噶。 系咩？ 系啊，见到人啊识避，跟住有啲障碍物就停喺度咁样，系啦，跟住又自己再搵位咁样噶，不断咁摄下摄到去你张台嗰度俾嘢你咁样噶。 唔知之后会唔会有机械人可以帮手洗衫折衫咧？ 有， 而家有噶啦咩？ 而家已经有啦，其实洗衫折衫咧，我纯粹咁讲啦，洗衫折衫喺我哋啲衫未出厂，即系未去到零售市场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机械人做晒嘅。 哦。 系啊，咁佢要洗噶嘛，咁佢亦都要接，跟住先可以 pack 入袋噶嘛，佢唔接点样入袋咧？咁呢啲嘅步骤就而家仲一啲，譬如大型少少嘅机械人去到处理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将佢变细咗嘅，你咪变成咗系屋企嘅啲嘅家居嗰啲机械人咯。 哦， 系，所以其实机械人咧喺我哋嘅生活上边会越嚟越接触得多，特别系一啲牵涉到危险嘅工作咧，亦都会揾机械人去到即系处理，咁啊令到保障翻我哋人类嗰个生命健康财产。好啦。咁啊，機械人仲會咩情況幫我哋咧？就原來馬桶嘅設計咧，就都已經咧係越嚟越多機械人嘅元素。咁啊，特別咧，我哋先唔好講個馬桶有啲咩機關先，我哋先講咧，其實機械人咧已經咧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去到清潔馬桶。 係 嗱，個情況就係咁嘅。喺外國咧有一啲嘅馬桶，即係大家可以想象啦，一間房咁入邊有個座廁喺度啦，咁亦都有嗰個嘅洗手盆喺度啊，咁樣即係基本嘅一個座廁嘅房間咁樣。 咁佢啲機械人咧，而家就可以咧，就一部機械人就共共有碌嘅，咁行過去，跟住咧就自己識得開門，自己識得開門就自己閂門，同自己開始 ready 定個清潔工作。咁我見嗰啲機械人佢係點樣清潔嘅咧？佢咧就真係會用消毒啦，即係佢會用佢嗰啲紅外線啊，檢查邊一度有污糟啊，將個物體邊日自己識得避啊，同埋佢有個吊臂嘅。 哦， 佢嗰个机械臂咁样咧，就自己去到帮你嗰个坐厕啊、厕所板啊，自己揭开自己抹啊。佢咧唔系就话就咁攞布抹嘅，佢就攞消毒水啡咁样，即系高压水枪咁样。好啦，跟住再揭开上嗰个坐厕个板，再揭开再啡咁样。好啦，啡完一轮之后咧，咁啊已经好干净啦。好啦，跟住咧佢哋亦都咧就会用整翻干佢嘅，佢又唔系。攞塊布去抹完呢個坐廁就再抹第二個，佢唔係嘅。 嗯， 佢因為佢本身係個機械人啊嘛， 係 佢就用嗰啲嘅高壓風 吹乾佢， 即刻吹乾佢。 係 咁啊，地下濕咗嘅咧，佢就會用嗰啲好似刮玻璃嗰啲刮刮到佢乾咗，再然後就再吹多次，咁如此類推。咁啊就會將呢一個嘅洗手間咧就清潔得乾乾淨淨，跟住就自己離開啦。咁啊，在我所見啦，其實佢做唔到嘅係咩咧？就係換廁紙。系啦， 系、哦， 我就系见到佢换唔到厕纸，咁可能佢做完一轮消毒之后，你知而家即系经过咁多唔同病菌之后啦，咁大家都对于清洁嘅工作咧就要谂好多计仔。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呢啲机械人咧就可以即刻帮我哋面对咗嗰啲病菌先，然后佢消毒完佢离开，跟住再搵人咧就入去呢啲洗手间嗰度就换翻啲厕纸。 其 实 我觉得都挺好。 是啊，其实这个 AI 洗厕所现在香港都有了。是啊，那就是在但是现在试点不多的。我知道有几部，有一部好像是深水埗的。是啦、那都是类似这样的东西，都是用一些喷水枪啊，然后是吹干机这样啦。但是呢我都觉得你讲得很啱，就是没得换厕纸。是 啊，换厕纸。 那 他 可以怎 样 换厕纸呢？ 因为换厕纸牵涉的东西都比较上多。是。那他因为他在清洁的过程是湿的嘛。那他又要攞个干嘅厕纸再摆翻入去咁， 系咯。 咁呢个系，我觉得暂时都仲系要人去做 嘅 咁样。 咁而且佢有啲工作系都系要人去。 咁咪好咯， 系啊，系好噶。 咁咪好咯，即系同样嘅价钱。 系。 原本佢就负责清洁呢一个嘅厕所嘅，咁但系而家唔使啦。啊，咁咧就因为都保障佢健康关系咧，咁佢就净系负责换厕纸。 系。 咁佢入去个洗手间嘅时候咧，机械人就已经帮佢整干净咗啦。其实有好多工作都可以依赖机械人嘅，例如譬如图书馆排书。因为图书馆本身而家所有书都已经有巴曲噶啦嘛，或者佢本身就算唔系话图书馆一啲书商嗰啲 bookstore 咧，咁佢自己本身都有个曲喺后边嘅，咁其实佢可以依照住嗰个曲咧，叫机械人排翻晒啲书喺个书架上面都得嘅。 可能仲整齐系咪？ 系啊，会仲整，同埋个效率会 快 咯。你半夜嘅时候你可以叫佢做，然后你第二日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即系啲职员一入翻到去就已经执晒啦， 搞掂啦。 咁可以将嗰个人力咧就放喺唔系净话执书嗰个步骤嚟，提高翻个人对人嗰个服务嗰个空间嗰度。 系 呢啲方面做得好啲，咁样都 OK。咁除咗你话洗手间，譬如马桶咁样啦，搵机人清洁之外啦，其实马桶嘅设计咧，而家有一种都几特别，就系焚烧式马桶。系啦，我哋通常咧洗手间咧，个马桶就系冲水啦，嘘一声咁啊冲水。咁而家有一啲嘅焚烧式嘅马桶咧，就喺外国揾埋一啲大学啊，啲富商揾埋大学一齐去研究。咁呢一个焚烧式嘅马桶咧，就当你继续去到鱼翅啦，鱼翅完之后咧，咁啊当你要禁制嘅时候咧，咁你要行开噶咯，个人要行开噶咯，咁佢就会用600度嘅火焰咁样去到清洁咗你。即係當然係已經刪咗蓋先啦，咁佢就會有啲火焰咧，就幫你處理咗你嗰啲嘅排泄物啊咁樣嘅，係啦。咁佢就燒完之後咧，其實有第二個 concept 嘅，佢嘅 concept 就係當我燒到完咗之後，呢啲嘅排泄物咧，其實可以做肥料，咁亦都唔需要咧就要一個額外嘅過濾嘅過程。咁燒完之後就直接可以喺個有個盤嘅。 就会收集 啦，系啦，拉个盘出嚟，跟住嗰啲咧就系肥田料啦，咁样，咁就可以将佢直接去到做栽种啊，咁样，咁呢啲都 系 啊， 同埋减少咗个步骤，我觉得而且确方便咗， 系啦，但系暂时我就唔系好敢用住嘅。 屋企啊， 我唔知屋企装唔装，因为佢比较上佢个样系马桶嚟嘅，不过佢下低要多一个座，个座咧要高少少，有高台， 就系收集嘅系咪？ 就系同埋要火焰啲燃料。 咁你突然間一聲佢出六百度，咁其實佢唔係一般嘅燃料嚟嘅。咁、所以咧就我自己會覺得可能個成本嗰樣嘢都仲需要好好地控制啦。咁啊睇下佢會唔會好快脆啊？喺不久嘅將來。呢一類型嘅高科技嘅馬桶啊，或者機械人咧，可以喺我哋嘅生活入邊多啲見，咁令到我哋人類嗰個淨係魚翅啊，都有好多唔同新嘅法寶咧，就可以用到，咁啊幫助到我哋啦嚇。好，時間嚟到早上嘅6:45啦，出邊29度，相對濕度88%。 毛毛虫虫可是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毛毛虫虫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变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凡人想同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昨天雨花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重振翅膀，万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搏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从孩童已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则免。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搏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成长不免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难关将至无需躲避。遥遥长路未发生的，总布满惊喜。仿似毛毛虫，亦会变成为蝴蝶的真理，成就了你。 一首作品嚟自李克勤《饥饿的毛毛虫》。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31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但系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噶。早上6:49嘅时间啦，见到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嚟到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二啦，继续有残艺师 Catherine 喺度嘅 ，Catherine 早晨， 早晨 Vicky。 Catherine 啊，茶咧我知道有好多年嘅历史啦，亦有关少数族裔嘅一啲饮茶文化咧，其实有冇啲特别啲嘅咧？ 其实有噶，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饮嘅奶茶咧系甜定咸嘅咧？ 我喝的奶茶是甜的咯。 大家可能喝开台式珍珠奶茶、或者港式奶茶都会落少少砂糖，都是以甜奶茶比较多、但如果你将这杯甜奶茶呢给一个新疆人喝，他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喝开的奶茶呢是加盐，是咸奶茶的。 哦，新疆的人是喝咸茶、即是意思 新疆啊、蒙古啊、他们这些在游牧民族来呢，他们因为体力劳动比较大，所以他们习惯了是加盐去补充这些 补充盐分。 是没错。 我还以为蒙古那些羊奶啊那些他们是会落到茶里喝，原来不是的。 会加，都会加奶类，他们会加牛奶或者羊奶啦。譬如去到西藏他们会加酥油啦，当地一些泥牛做的类似牛油这样的油加下去，找个打茶桶去打。再会加一些核桃碎啊，加一些提子干啊，有些不同的配料这样去喝咯。所以你第一次喝呢你是会接受不到的。酥啦，好咸啦。 如果你话要饮咸嘅茶，我会想试下系咩味道咯。 其实系有一种鲜味，都有一种咸鲜咁样嘅感觉。 或者你唔好当佢系茶，系咪啊？ 你当佢一个汤咁样咯。 咁除咗佢哋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好特别噶？ 譬如去到云南啦，有一个叫做纳西族龙虎斗。 纳西族 系啦，系一个少数民族啦。佢哋会将一啲好高浓度56度以上嘅白酒烧热佢，跟住咧就再加一啲你系煲过嘅茶汤撞埋一齐咧，佢就会噼里啪啦咁样响嘅。佢哋会觉得好吉利啦。咁另外咧，呢个茶佢哋系爱嚟医感冒嘅，即系当你有少少作感冒唔舒服咧，就饮呢一个龙虎斗啦。 有冇飲過 高級茶藝師課程？我哋有做呢一套茶藝嘅，其實係唔差噶。譬如我哋用咗一個十幾年嘅普洱茶生茶啦，跟住咧再燒香咗嗰個白酒之外，其實個酒精咧好多都會揮發咗。咁撞完出嚟之後咧，有少少好似 tea cocktail 咁樣咯、 因為始終白酒裏面都有啲果味，係咪 啊？都會比較濃郁啲。 佢哋點解會有呢啲茶出現嘅？ 早幾集有提過咧，茶唔係飲嘅，茶係藥用。佢哋咧會覺得佢咁样做系有一个药用功能喺度嘅，咁去到后来啦，茶亦都变咗一个食用啦。咁有啲茶叶摘咗，你唔处理佢，佢会坏噶嘛？佢哋就会将啲茶叶去发酵啦，去做一个叶茶。咁发酵咗啲茶咧，佢哋有啲咧会晒干啦，咁直接咧可以好似香口胶咁样去到后度嚼咧，系有提神嘅作用。咁除咗云南啦，譬如泰国北部嘅一啲农村咧，佢哋都仲有做呢一种叶茶嘅习惯。 咁佢哋呢个叶茶系咩味嘅咧？ 佢個香氣咧會有少少酸酸地，好似乳酸菌嗰種味道咯，但係唔甜嘅。 你有冇咬過？ 有咬過啊！ 係咪咬完就吞㗎啦？ 咬完就吞㗎啦，你可以沖嚟飲都得嘅。咁你可以沖嚟飲，又可以嚼。咁佢本身乾咗就有少少脆脆地咁樣嘅感覺啦。新鮮茶葉佢哋都會食㗎喎。咁佢哋有啲會係做一啲茶嘅沙律啦。咁呢係啦。 茶葉沙律啊。 想像唔到啊。咁但係呢佢可能有啲會落一個特別嘅調味料係酸螞蟻，就係、是、一啲佢哋曬乾咗。係真係螞蟻嚟㗎。咁佢哋有一種檸檬嘅香氣啦。咁會撈埋落去呢就好似一個涼菜咁样去食啦，比较特别啲。 咁仲有冇啲其他又系啲特别啲嘅咧？ 譬如竹筒茶啦，嗱、竹筒饭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嗰、那个饭养咗佢吸收咗竹嘅香气啦。原来茶都可以咁样做嘅，傣族佢哋会做呢个竹筒茶啦。咁佢哋就系将嗰啲茶叶咧塞咗落去，跟住烧，等佢一路烧咧，个茶叶就会干翻啦。等个竹烧到黄黄地啦，咁佢就会攞翻出嚟劈开个竹，跟住冲嚟饮咯。 哦，即系连埋个竹都一齐嚟到去焗。 唔系嘅，会将个茶叶攞翻啲茶叶，咁饮。咁嘅时候咧，就用一节嘅竹筒，咁就当杯咁样去饮用啦。 哦，用埋嗰个竹筒嘅味道嚟到去一齐嚟到去品尝。 冇错啦。 假设有咁多款唔同嘅少数民族嘅有关茶嘅一啲嘅文化，其实你自己又比较喜欢边一样嘢咧？ 其实我几中意擂茶噶，即系大家可能接触擂茶去台湾有接触过啦。咁、但系佢哋嗰啲擂茶系甜擂茶嚟噶嘛？其实系一个为咗开发观光事业而衍生嘅一种 DIY 旅游产业啦。咁变咗好多人去台湾北埔都要去饮擂茶，自己亲手 DIY。但系其实最早嘅擂茶咧，都系以咸嘅擂茶比较多，将啲花生啦、芝麻啦、茶叶啦，所以佢都叫三生汤，就系、是、生茶叶啊、生米啊、生芝麻一齐去磨，一齐去饮。咁、后来唔同嘅民族都会加唔同嘅配料，有啲会加姜啦、黑芝麻又得、白芝麻又得啦。咁变咗有啲譬如佢到夏天会加鱼腥草啦、肉桂啦。 啱去到冬天，咁譬如佢哋都會好有二十四節氣嘅一個養生 養生茶，咁所以其實都係茶係唔同季節咧都係有唔同嘅飲法啦，係咪啊？ 你有冇飲過貓屎咖啡啊？ 貓屎咖啡有啊， 有啊，有飲過貓屎咖啡，大概知道佢嘅製作原理啦，係咪？但係原來國內咧都有一種叫做松屎茶嘅一樣嘢，傳說咧就係當時有一個苗族嘅少數民族啦，咁佢哋咧因為做革命啊，點知唔成功咧就要匿埋個山度啦。咁去到雲南嘅茶山，你其實冇乜嘢好食噶嘛，咁佢就將啲茶葉咧擠咗喺個籃入邊，就咁生食茶葉。咁擠耐咗之後咧，有啲蟲食咗啲葉之後咧，就屙咗啲糞便出嚟啦。但係佢實在太肚餓啦，咁就攞咗呢啲糞便咧都照沖水飲。點知飲完佢又覺得，咦個味幾特別喎、啊，跟住咧就開始有松屎茶呢一樣嘢。 你有冇飲過？ 有飲過啊，其實佢有少少似保利茶嘅個味道，唔係 exactly 啦，即係唔係完全一樣啦。但係佢都係會係深啡色，但係佢係唔臭嘅。 OK， 個香 味香氣有都有少少清香嘅。另外一個比較深刻印象嘅少數民族茶啦，就係白族嘅三道茶啦。 嗯， 佢三道茶咧都唔同味嘅喎。第一道茶咧就係好苦嘅苦茶，寓意咧人生咧點你都要吃下苦啦，先至會成功噶嘛。但係咧佢又唔斟咁多，佢斟半杯嘅啫，就係咧少少一半苦就好啦， 唔使苦咁多， 系啦，唔好太苦又。跟住第二道咧就甜茶啦，苦盡甘來，人生最美滿嘅階段啦，咁就係甜嘅。到最後咧就有一個甜酸苦辣味都有嘅回味茶，又會加花椒啊、蜂蜜啊，又有茶葉啊，有唔同嘅配料啦，咁令到你就係好似人生去到老年嘅階段，諗翻自己嘅一生過去就係、是、啊百感交集，好有回味咁樣咯。 啊，呢三道茶其實係點樣先會飲嘅咧？即係佢係每一日我想飲茶，我就要早午晚咁樣三道。係 啊，佢哋而家咧其實就變咗做一個旅遊 嘅體驗，旅遊體驗 係啦係啦。但係以前咧古時候佢哋就真係有一啲特別日子先至會咁樣飲嘅。咁而家你有一啲譬如你去到一啲白族嘅地方啦，佢哋會有一啲係白族嘅舞蹈啦。咁、你一路欣賞嘅時候，佢就會 serve 呢三道茶俾你飲啦。 嗯，有冇話其實呢三道茶即係有苦茶、甜茶、回味茶？咁其實係點樣沖出嚟嘅啫？即係苦茶會唔會係用黑茶咁樣？跟住甜茶係咪就加咗啲糖咁樣㗎？ 其實主要都係用一啲當地製作嘅曬青茶啦。咁佢哋會第一道茶其實乜嘢都冇加嘅，係淨係齋茶葉嘅啫。咁、但係只不過佢個茶水比例非常之濃郁啦，令到你係覺得好苦。咁第二道茶其實係甜茶，我哋會加啲紅糖啦。佢哋有一種乳製品叫乳扇，有少少好似雙皮奶嗰層皮咧、有少少 creamy 咁樣嘅感覺啦。但係香港都基本上好難買到啦。跟住紅糖啦、乳扇啦，加少少核桃啦。咁去到後面嗰度就係又有花椒，又有蜂蜜，又有苦茶咁樣咯。咁譬如瑶族咧接待亲友嘅时候啦，有一种特殊嘅茶咧叫打油茶。 打油茶 系啦，打油茶佢最紧要咧就系佢要打啲茶叶，咁就系、 是。但系啲茶叶会出油咩？ 咁当然啦，你会分开落油嘅，咁佢会落咗啲食油啦，跟住再加盐啦、芝麻啦，咁啲茶叶咧佢就唔系用镬铲去炒嘅，佢有个好似锤仔形状嘅嘢啦，咁就一路炒成一路揼烂啲茶叶，之后咧就连埋呢一啲配料啦，再加一啲花生啊，加啲香糯米啊，加啲唔同嘅 topping 咧，咁就系大家用筷子去食嘅一个茶嚟噶。 所以系食茶叶， 系食茶噶。咁有啲会将个茶汤过滤先嘅，但系有啲就唔会过滤，咁直情系可以成碗食落肚。仲要咧，你如果一路攞住个筷子咧，就代表你继续想加，主人家就会继续拨俾你，继续拨俾你。until 咧，你将个筷子放低啦，就啊够啦，够啦，我食饱啦，咁样嘅意思咯。 哦，咁呢啲都系一啲佢哋而家嘅旅游体验嚟噶咯，定系可能系逢星期日我就会咁样食，或者一个月一次家族聚会就会食嘅咧。 佢哋而家就比较普遍系真系特别日子先会食嘅。咁、但系旅游体验都多噶。其实而家好多用少数民族去做一个招待咯。 咁其实大家咧即系去国内去旅行嘅时候咧，唔单止系游山玩水啊，大家可以去欣赏下啲茶山啊，了解下啲茶树啊，甚至乎可以去到当地一啲少数民族嗰度咧，体验一下，尝试一下佢哋一啲饮茶文化都唔错。 绝对系噶。 好啊，咁我哋下个礼拜继续讲多啲有关茶嘅知识啦。 朝早六点五十九分啦，今日转头咧会七点钟之后分头广播咯。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咁啊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我在睡眠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早上啦，啊七点零八分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今日先有小白白元路喺度咧，同各位听众望一望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嘅。今日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当然继续小白喺度啦，白元喺度啦 ，Vicky 喺度啦。 系，早晨。 早晨。咁另外交通天文台今日咧就阿 Didi 喺度。 早晨 ，Didi。 我突然间睇紧你个 headphone 系新噶。 唔係用咗你哋嘅，係啊，哦、我冇用自己私家嗰、那個。 我哋突然間一望望上嚟，見到你個樣唔同咗。 今日用咗你公司嘅 headphone。 Didi 今日好 pink lady。係 啊， 係啦， 好好笑啊！我見你啲眼神望住我嘅。 我就係奇怪點解上到嚟個 headphone 好似怪怪地咁樣嘅咧？係 咩？怪怪地。 唔係同你平同你平時個樣唔同啊嘛。 我係我自己用嗰個細個好多，依、這個真係大好多。 係啦係啦係啦。 不過唔緊要。 好似好耐冇見你用翻公司啲 headphone 喎。 係咩？冇所謂啦，兩日都輪流用下啦。 係啊係啊係啊！ 早晨啊， 早晨， 早晨 ，Vicky， 早晨， 啊、今日都系好好 pink 吓， 系嘛， 仲有啲又有黑色又有粉红色 的，嘅 叫做 black pink， 咩啊？睇完嗰套戏嘛，咪做下咯，咪讲话 black pink 啊，系咪想闹啊？ 咁你今日真系又有黑色又有粉红色噶嘛？ 我净系中意听嗰个 pink， 唔中意听嗰个黑嘅。OK， 咁啊，先讲翻交通先啦。咁啊，今朝早咧晨早流流有坏车影响到挤塞噶，咁、哎、呢条路咧都好多人行嘅，就系、是、屯门公路啦。 哎呦， 屯门公路去翻荃湾方向啦，近住。屯門醫院由於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啦。咁而家龍尾都幾長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圍啊！ 哇， 哇 排到元朗啦！ 喺呢個時間就好少嘅咁擠塞嘅，但係因為有壞車阻同埋主要嘅道路咧，就影響好大嘅。咁大家咧要留意，我再講多次個位置啊！屯門公路去荃灣方向，近住屯門醫院咧，由於有壞車阻路啦。咁而家車龍咧排翻去元朗公路啦，近住黎圍對出㗎。咁揸車朋友呢個時間咧，或者係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啊，如果行呢條路就預翻時間點樣？ 淨係見到咧，即係個地圖啊。 係。 佢講即係引述翻佢嘅時候咧，就話嶺南大學嗰度一段咧，紅到黑添喎。 係啦，就係呢段咯，冇錯，呢段就係壞車影響啦，就喺、是、屯門醫院對出咯。係 啦， 係 啦， 所以即係紅到黑咁，大家預翻少少時間啊，或者改路行咯，希望個壞車快啲拖走啦。 係咯， 咁就冇嘢噶啦。 係啊， 咁啊好啦，咁啊再講翻咧，路面咧就有個渡船街天橋咧，一個樽頸位啊，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嗰段咧比較車多，咁都有啲水管急收封路，提一提大家啦。何文田嘅常勝街㗎，咁常勝街去翻天光道方向近住常康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另外观塘道咧都系有水管急收，观塘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啦。 嗯，咁啊最担心就系个坏车， 系啦， 拖走咗就应该冇问题噶啦。 拖走咗都要少少时间 消化， 系啦，消化咗。 好似我哋食滞咗咁， 系 都要少少时间消化。 唔系我喺度谂紧系咪我今朝见到嗰架坏车，因为嗰个坏车系好大架 喺屯门公路。 系啊，屯門公路啊， 咁、哦、應該係嗰架啦。 咁但係嗰陣時就已經有警車喺度噶啦，已經，因為佢係比平時一般嘅貨櫃車再大架啲嘅。 哦，咁即係仲有排搞啦。因為如果你大車咧，就比較難啲嘅拖車，你唔係普通嘅私家車啊嘛。 係啊。 係有啲車咧一路行嘅時候，我就即係我哋有陣時會好早翻工啦。 係啊 係。翻工嘅時候喺公路上面都會見到有啲車咧，就後邊有盞，後邊有第二架車跟住嘅，咁啊閃住盞燈。因為有啲車大到咧，佢可能會運咗一啲譬如係建築材料啊。 係。 咁佢咧就需要真係霸咗一條半嘅行車路。 係。 係啦，咁所以都要特別警惕啊！如果你遇到呢啲時候嘅時候，即係有陣時半夜大家就諗住冇嘢啦，冇嘢啦，條路直去啦。其實半夜咧就好多嗰啲，譬如公路嘅維修啊， 好多工程車嗰啲， 係啦，又或者呢啲譬如係建築材料嘅車就會喺度出動啦。咁佢咧就希望即係盡量唔好影響到人哋，因為有啲車其實佢唔行得隧道 嘅，某啲公路唔得係啊， 某啲公路唔得嘅。咁佢有陣時又會行咗啲偏少少嘅路，咁就一把咧就霸曬成條路噶啦。咁大家就多啲忍讓，就亦都唔好大意，諗住夜晚揸車或者半夜嘅時候就。一定直去的啦，唔係㗎嚇，都要留意住路面嘅狀況啊！ 真係唔好開咁快咯，同埋又嗰句啦，同前車保持適當距離。 係啊， 係啊，即係你開得太快，你得唔切真係好危險嘅。我哋朝朝早都提一提各位啦，希望大家揸車醒神同埋精神。 係， 冇錯，開開心心。咁都有啲開心嘅提一提大家喎。係，就呢個九巴 啊。係。 嗱，九巴咧就有新嘅貢獻俾市民啦。 聽 就係用呢個5G 嘅實時顯示載客量、車內顯示上層嘅上餘座位數量。咁、你知啦，搭巴士咧，当然希望可以咧有位坐噶啦。 系啊， 咁但系又唔知道咧实际嘅巴士嘅载客量。咁平时打开九巴嘅 app 咧，就只系睇到巴士几时到站啦。相信大家都会成日都会用。 系啊系啊，我成日用啊。 系啦，咁但系而家咧 都准，我都觉得 准。多数都准嘅，咁但系某时诶会少少唔准咯。咁呢啲可以原谅嘅，有少啲嘢系咪先？咁人都有时会病下或者精神啊唔精神咁啦，系咪先？咁但系而家咧九巴咧为咗提升乘客嘅乘车体验咧，就进行呢个手机嘅应用程式实时显示。嘅车厢载客量啦，俾市民参考即将抵达嘅班次载客情况嘅，咁令到市民咧可以好方便啦，去预算到同埋计划呢个行程啦。同时希望呢一个透过5G 呢个创新科技体验呢个智慧出行嘅。 哦， 咁样我觉得都几好 啊，唔系几好啊， 系 好 好啊， 系啊， 因为有阵时咧，你买嘢攞住一抽二攬咧，你要上咗去先发现，原来冇晒位啊，又要行翻落嚟，咁就真系有啲麻烦。 即系喺个 app 入边都会见到。几多个？仲有几多个位啊？ 系啦，冇错。你头先我咪俾你睇咗嘅，即系开麦之前。 系啊系啊，但系你嗰个车厢入边噶嘛？ 系啦，你要上到去先，因为你系上你上到去车，你上到去车度。咁有时有啲乘客系好想上楼上噶嘛。咁你入到去车厢度，你喺个巴士即系嗰个司机后边咧，就会嘅显示咗剩翻几多个车位咯。咁、你呢啲要上到车，因为好多时我哋 喺个车厢入边就 喺车厢入边显示到。咁如果我哋唔入车厢嘅话，咁就当然系睇唔到啦。即系未即系唔系好似巴士到站咁睇到。但巴士到站，我相信大家都遗留咗我再繼續講落去啊！巴士，你哋我哋知道巴士到站，但原來都有少少嘢睇。之前我都提過大家，巴士到站啦，咁隔離咧有個間尺位嘅，睇唔睇到啊？嗰個間尺位咧就係個載客量啦。如果滿曬咧，就係話俾你聽。哦，你唔好上車啊！好多時咧，我都會利用呢樣嘢啦。 呢個喺個 app 嗰度見到㗎。 係啊，你睇下。 我都唔知嗰個間尺位原來係咁。 嗰個間尺位係顯示俾大俾大家聽佢載客量。如果滿曬咧，即係話俾你嚟緊呢一班車咧係滿曬，一半咧就坐咗一半，少少咧就係坐少少。 嗰間尺喺邊啊？ 咧你睇下個分鐘隔離啦，你撳入去啦，你要撳入去。係啦，撳入去。 撳咗入去。 你撳入去，係啊，係啦。 而家撳入去。 係啦，你見到隔離有個間尺位啊？有啲巴士有啲係有個間尺位㗎。 間尺呢個呢個冇啊？ 呢個就冇嘅。 我撳啱。我呢個冇， 陸陸續續係有嘅。嗱，你幾多分鐘？你呢條巴士線冇，有好多都有嘅。我見到係。 哦，咁我明啦，即係佢一啲譬如可能係繁忙少少嘅巴士路線， 因為開始陸陸續續裝緊。 咁跟住佢就會可以顯示多一個呢個功能嘅。因為我而家 check 呢一個咧，就係廣播行經廣播道嗰條巴士路線係208號巴士。 係。 咁可能就未做到。 陸陸續續做緊嘅，咁所以其實你話如果呢一班車你睇到係滿曬嘅，好似我咁啦，我一定要同我先生一齊坐嘅喺樓上。咁樣如果冇咧，我就唔坐。我等下一班我都會咁樣， 係啦。 咁我所以 一路拍拖一路繼續等巴士， 係啦。咁所以咧，依一個 app 咧就實時顯示到車廂嘅載客量啦。咁而家係試行階段，咁樣所以咧，佢哋就會係透過點樣攞個數據咧？你有 係啊，見到啦。因為我咧係我係 search 一啲長途嘅巴士線啦，你要撳落個站度先有見到嘅。 個分鐘隔離啦，就會話俾你聽嗰個電芯啊， 灰色嘅， 係啦，而家去到一半啫，係啦，阿 Vicky 啱啦， 就係要撳落去嗰個站，譬如我上車嗰個站咧，就係天水圍公園站，撳入去你先睇到嘅。 咁同埋隔離又見到好似個電池咁樣咯，咁你見到而家你誒仲有一半，你可以上到車咯。咁依一個數據點樣攞去話俾大家聽？其實佢哋咧係透過車門附近嘅上層鏡頭分析到上落巴士同埋登上上層嘅乘客人數。 哦，即係 AI 顯示冇錯啦。咁而且咧。就會喺車廂下層嘅顯示屏，頭先講咗啦，顯示乜嘢咧？顯示上層剩翻幾多個數目，咁啊俾乘客參考上層嘅載客情況啦。咁決定係唔係要需要上去上層啦？咁啊可以減少翻啊，因為上層滿座又翻落嚟嗰種情況咯。我哋年青就話啫，你哋年青又唔係我年青啊。 你都年青， 長者嘅話好麻煩喎。你上咗去又落翻翻嚟，好似我媽咪咁樣，好中意坐上上邊嘅。佢成日問我：哎呀，上到去又落翻嚟，始終咧個膝頭哥退化，又上又落唔係咁好咯，同埋老人家咧，有時揸住啲嘢咧就唔方便，所以依一個咧係非常之好嘅，顯示到上層有幾多個座位， 幾好喎。 係啊，咁依一個實時就幾好啦。頭先講就大家都要留意啦。咁九巴就話啦，高層就話啦，公共運輸都要與時 並進。 係啦，講到歪曬音嘅，要與時並進啦，決心利用依個科技推動依個智慧出行嘅，俾乘客享受依個更加優質。更加便利嘅乘車體驗 哦！如果可以，我俾多一兩蚊，跟住可以 book 定樓上雅座咁樣。 都有得 book 喎，係啊！ 嗱，因為我繼續補充， 我發夢啫呢個。 補充少少啱啱嗰個間尺嗰個位啊，原來咧，當我撳入去嗰個站，譬如佢有三班班次啦， 冇錯， 佢每一格咧都能夠顯示嗰個載客量，即係譬如我七分鐘後嗰架巴士，已經差唔多到頂啦，咁我就可以預哦 ，OK， 七分鐘後呢格咧我唔搭住，我等十四分鐘，可能只係得一格。 系 啦，咁我就可以知道預翻個時間，我唔使趕頭趕命去趕六分鐘嗰格，咁我就可以預翻啲時間。我覺得呢個好好喎。 係啊，依一個間尺好多人都唔知嘅，啲淨係睇實時幾多分鐘到達。 係咯。其實佢間尺個樣望起上嚟有少少似一粒電池嘅，可能有啲人望落嘅時候，做咩 冇電啊？個電話 跟住嗰架九巴冇電啊咁樣，可能會咁睇錯咗。 所以而家未來咧就會試行半年嘅，咁呢個間尺位啦，同埋依一個上層嘅上餘幾多個座位，咁即係呢啲設施對我哋市民嚟講真係非常之好啊！所以我都幾讚九巴越嚟越多推動依一個嘅科技嘅發展嘅，係咪啊？小 係啊，呢啲即係做得好嘅話係幾好，係有好多人會以為係真係電量嚟嘅嗰個。 系啊， 咁啊，而家就知道啦，嗰个系一把间尺。 系啊，听到你晨光咪知道咧，系载客量， 系啦， 可以唔搭依架搭下一架又得，咁同埋去到车厢度望一望司机位后边嗰个显示嘅数目咯，想上上层嘅话，睇下剩翻几多个位咯， 系 啊，零嘅话即系冇位咯， 吓，咁啊唔使上去啦， 冇错， 系啦，咁啊佢都好聪明嘅，而家啲 AI 即系真系活现咗就系科技点样帮助到我哋咯， 系啊，科技嘅进步啊，带嚟人民嘅舒适， 系啦，啊，即系楼上嗰层都唔使上去个头夹一夹啊，有冇位咧咁样。我哋由细行到大噶嘛，所以望一望先，跟住行翻落嚟。 同埋咧，细个嗰时啊，我而家大个唔惊啦。细个觉得有啲尴尬嘅，所以喺望望，哇，系咁金睛火眼咁望下有冇位。 因为成个巴士啲人咧都会望住你望乜嘢啊。 所以你话而家个几好咧，又方便啲长者咧，又方便我哋啲后生怕尴尬嘅。 系啊， 嗰阵时嘅年代啊。 啱啱啱啱，而家我哋唔怕尴尬噶啦，而家我哋面皮厚到咧。 因为我哋唔系个岁数啊嘛，如果十零岁嗰啲，我相信都会怕嘅。 如果十零岁嗰啲咪用翻呢啲咯，佢哋啲科技人嚟噶啦， 所以唔需要怕尴尬。 睇翻嗰把间尺就知道到底。有冇位啊？搞掂， 所以进步真系好啊！ 好啊，好，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啊 Vicky， 到底出边咧见唔见到蓝天白云？嗱，我今朝翻工嘅时候就见到一个都好靓嘅橙红色嘅天空，我唔知而家点咧。 嗯，而家我今朝话你讲开今朝咧，我今朝翻嚟都系黑蚊蚊，乜都睇唔到。咁但系而家我出到嚟咧，哇，有阳光照射到我残眼啊！ 嗯，正 系啊，有阳光啊，系啊，但系远方咧，我见到都系有一啲厚嘅云嘅，都系灰色嘅，咁啲云。咁都可能會有啲局部地區會落雨啦，咁所以大家咧就記得要帶翻把遮啦。咁但係咧，你話我出到嚟咧，真係精神咗，因為咧即刻個感覺要俾個太陽曬一曬先，好似暖翻啊成個人，因為啱啱喺入邊咧都凍啊嘛。其實有好嘅天氣，有好嘅陽光咧，個人都開心啲、精神啲。 咁啊，梗係啦。如果你話喺出邊，不過而家出邊可能好多人就會覺得哇好熱啊，我等車都好熱啊，同埋有焗 啊， 焗唔焗先而家？ 嗱，焗唔焗咧，我就覺得。一般唔係好焗嘅，咁但係你話濕唔濕呢都濕濕地嘅，我自己覺得出到嚟係啦，所以個濕度可能都比較高啊。係啊，咁其實講開濕度啊，唔知小白知唔知道呢，其實濕度對於我哋瞓覺嘅時候呢都有個溫度呢，佢話俾我哋聽，其實幾時乜嘢溫度乜嘢濕度係令到我哋瞓得比較舒服啲。 哦，好似濕度70%幾嗰啲係咪瞓得會比較上好啲㗎？ 系啦，嗱，其实咧最适合，首先讲咗咧，适合我哋瞓觉嘅温度咧，大概咧系18.3度左右。 嗯。 咁但系其实咧，随住即系大家嘅生活习惯啦，我哋嘅年龄啦，我哋嘅体质啦，所以都系因人而异嘅。而且咧，调查咧亦都得知咗咧，原来多咗咧，唔单止系18.3啦，低咗嘅会，大家咧系舒服嗰个温度咧系15至20度之间。 哦，即系要都系冻啲，15至20度。 系啦，要冻啲，可能大家可能热开喺出边系咪啊？ 系 咯，即系瞓觉嘅时候宁愿凉啲。 我成日都话咧，香港人其实系好挨得冻嘅，因为香港啲冷气好多时都 set 到好冻。你见嗰啲耐唔耐有报道又话咩西伯利亚人啊嚟到香港都话香港啲冷气冻啊呢啲噶嘛？ 系啊系啊，我嘅表姐夫啦，佢系新加坡人嚟。 哦，以为你话表姐夫系西伯利亚人添。 唔系，当我表姐夫一嚟到嘅时候咧，因为新加坡系冇冬天噶嘛，无论系即系佢嚟香港嘅时候，无论夏天定系冬天啦，佢都会着长袖衫嘅，因为佢话就算夏天好热，入到商场都好似冬天咁冻。 系啊，系呢、這个系 重点。系啊，咁但系如果你话湿度嚟讲咧，究竟系乜嘢湿度嘅温度加起上嚟咧，令到我哋个人系瞓得舒服啲嘅咧？嗱，假设如果系30度嘅气温啊吓，其实相对湿度咧40至60左右咧。是令到我哋嘅身体系最舒服嘅，唔、 哦、 会太过湿，就唔会太过又干。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温度咧，就系、是、令到我哋个人瞓觉嘅时候，无论系皮肤啦，我哋嘅呼吸度啦，其实都会好啲嘅。 哦，咁如果你话20几度，咁系咪个湿度又系又唔同定系点样噶？知唔知？ 可能都会有啲唔同噶，可能其实咧应该要上网了解多啲。check 一 check 计翻 Vicky 数学唔好，我惊而家同大家计错，系啊，就系咁样咯。所以大家夜晚瞓觉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空，即系而家可能而家夏天啦，会开冷气啦，可能太冻嘅时候都要注意翻，其实个湿度都好重要咯。 系啊，湿度大家留意埋啊吓。好，唔该晒 Vicky 先，唔该晒。咁啊，睇下天气方面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噶，咁啊，但系局部地区咧都系有骤雨噶吓。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4%嘅早上嚟嘅，已经嚟到朝头早7:23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啦，继续咧喺晨光大学入边啊，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早晨， 早晨 Ringo， 早晨， 系啦，咁啊， 早晨，大家， 系啊 ，Vicky 都翻咗入嚟同我哋一齐倾啊，系啊，咁啊，今日咧，短短几分钟啦，都想同阿 Ringo 咧就倾一倾，其实即系就。我哋成日都话公路咧有好多嘅意外啊，咁啊，但系咧会唔会有啲其实汽车本身都有啲高科技嘅设备系可以令到呢一个嘅意外系减少？唔知道有冇呢一方面嘅资料咧 ，Ringo？ 系啊，嗱，我谂大家买嘅新车又好，二手车都好啦，好多时咧你就有一本咧，我哋叫 Car Owner's Manual， 即系话咧有汽车嘅手册，上高咧都有讲一啲咧嘅车上高嘅一啲。特別嘅設備啊，等等嘅。咁如果你買新車咧，就特別係要睇下啦，有冇一啲好啲嘅設備咧，使到你揸車時間安心。今日盡量咧就講一講咧一啲而家喺香港有嘅一啲即係啲一啲設備啦。 好 嗱，我諗最簡單咧，大家買嘅車咧，不論舊車或者新車，而家好多時都有一啲叫做anti-lock braking system， 呢個最簡單嘅，即係話咧。你有冇一个叫做防刹车嘅系统咧？呢、這个咧就叫 ABS 啦。咁即系话，当你一踩实嘅brake 嘅时间咧，佢有冇线胎？咁有时咧，如果你冇 ABS 咧，佢会有线胎嘅现象。 系啊系啊， 咁呢个咧就 烧到 系啦。呢、這个咧就普通咧，大部分车都有嘅。咁咧，但系不过咧，有一啲商用车咧，譬如一啲 van 仔咧，佢就冇 ABS 嘅。咁呢个咧就要留意翻啦。 系知道。 咁另外一啲咧比较新啲嘅咧就叫 traction control。traction control 系解啲咩咧？我哋咧就叫循迹控制嘅系统。咁呢个最主要咧系几好用嘅。咁咧就系防止嘅车咧打滑啊。特别咧有时咧你嘅车嘅马力好大。咁你一踩油嘅时间咧系喺马路上高咧，佢除咗听到话 crack crack 声之外咧，其实佢会摆嘅。咁但系如果有咗呢个 traction control 咧，佢有大马力都好啦，有空转都好啦，佢就能够咧将引擎嗰个马力咧输出咧，同埋汽车嘅抓着力咧 大家一起配合翻，即系就用一个电脑嘅系统 嚟做嘅。咁啊，真系大马力之余都唔使头摇尾摆啦。 冇错，咁但系你有 check in control 咯。好啦，嗱，咁其他咧就亦都会有一啲咧叫做electronic stabilizer control system， 我哋简称咧而家好多车都有啦 ，ECS。 哦 ，ECS 呢个 ESC。 ESC 咁呢个咧同出声狂操有少少一样，但系咧佢有个唔同嘅好处系咩咧？佢就能够咧就系将电子控制你嘅车身咧稳定一啲，整个车身上方面。 系 佢点解会咁做咧？因为咧佢喺个电脑里边一分钟咧能够有做出大概20次嘅确定嘅动作。 哦， 例如嚟计，佢会帮你减少个 brake 啦、抽油啦，同埋咧系控制下你嘅车嘅平衡。咁所以咧，如果而家啲车有 ESC 咧，其实咧响一啲汽车生产嘅国家咧，佢就话咧会可以减少咧你嗰个意外率咧62%。 哇，争咁远啊！ ESC 啊，咁呢个睇下你嘅车自己有冇咯。 系咪佢会着灯噶？ 佢唔系着灯，佢系个标板里边咧系有呢个 function。 系 当你一踩落去或者系佢有 function 嘅时间咧，佢就会呢一个灯咧就会斩嘅。 因为我见到我架车有。 哦，系咩？ 系啦。 哦，咁啊，安全喎，你架车 系啦。 系啦，但系记住。如果当你嘅车普通行长着嘅话咧、好似我正话讲 ABS 又好，出声控操又好咧、长着咧，即系话呢个 function 咧有问题啊。 系， 长着咁咧，你就要翻厂 check 一 check 究竟咩事啦。 你唔系长着噶嘛 ，Vicky？ 唔系长着， 但系成日闪啊？ 唔系，我系去到有啲 function 咯， 哦， 上车嗰啲位咯，系啊。 咁啊，见到你系，唉，咁啱啦，咁啱啦吓。 安全嘅，安全嘅 吓嗱。咁當然啦，仲有好多其他嘅嚇，咁我希望可以講得到咧，即係簡單嘅有一啲咧就係叫 tire pressure 嘅系統啦，佢又會你嘅前胎唔夠氣，右邊胎唔夠氣等等咧，其實影響你嘅車嘅。 係啊 係 啊。 以往咧就要我哋咧自己走去咧度一度嗰個胎氣啊，或者打胎氣嘅時間咧油站咧，嘣嘣嘣佢冇響啊響啊，即係停咗，即係話係夠氣啦。佢仲係嘣嘣嘣嘣嘣嘣打落去嘅，咁即係唔夠氣啦。 哦。 而家嚟計咧，喺架車上高咧，佢已經有曬四條胎嘅胎氣嗰、那個嗰、那個系統。如果唔夠氣咧，佢會著胎。 係，其實而家好多有好多車咧，其實佢真係著燈話俾你聽，唔夠胎氣啦。咁啊有啲朋友其實佢唔係咁熟車咧，佢哋去油站泵氣嘅時候，佢哋都唔知嘅。我知道啲車身上面好似開咗門嗰啲有啲招紙位咧，本身都已經寫咗個胎氣，其實係應該要幾多嘅喎，係嘛？ 冇錯，嗱，一般咧嚟記住啦，如果講私家車啦，頭胎咧打多兩磅，譬如話。我哋打30磅啦，一般尾后胎咧就系、是、打少两磅，但系如果你坐人，经常都坐满人，你就要同翻前面一样。 哦， 那个道理咧，前面咧通常有个引擎咧，除咗你某啲车后边有引擎之外，佢系重啲嘅，咁所以头胎咧。通常就打多两磅胎气， 明白 咧，记住 明白。嗱 ，Ringo， 我哋今日就讲住咁多先，因为时间关系。下个星期我哋再讲下标板上面嗰啲咩，我哋要注意，好嘛？ 好， 唔该晒 ，Ringo， 拜 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在天水围检获市值大约4537万元的怀疑毒品，拘捕一名男子。西九龙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人员寻日在天水围一带展开反毒品行动，期间在天恩路16号对开发现一部可疑中型货车，截查后检获81.6公斤怀疑氯胺酮。货车的34岁男司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正被扣留调查。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发生枪击案，一名教职员中枪死亡，一名疑犯被捕，据报他是中国留学生。事发在当地时间下午一点几，大学校园传出枪声后，校方向学生发出警报，提醒他们留在室内和避免走近枪边，大约三小时后取消警报。警方未有公布疑犯的身份，又说不清楚疑犯是否认识受害人。有报道就指疑犯是一名译音姓齐的中国留学生。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北京和到访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会谈。商务部表示，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理性、坦诚、建设性的沟通。王文涛在会谈中重点就美国对华301关税、半导体政策、双向投资限制、歧视性补贴、制裁中国企业等表达严正关切。对于美方多次表示不寻求与中方脱欧，中方希望美方将表态落到实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往荃湾方向，近住屯门医院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系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系理工大学对出较为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另外提翻你一啲封路嘅措施，观塘道系有水管急收，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慢线系需要临时封闭，而油麻地海泓道有路陷，海泓道往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何文田常胜街都有水管急收，常胜街往天光道方向近住常康街的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日起，所有物管公司和负责监督管理的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点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看看你物业聘用的物管公司拿了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二台话你知， 我最近去了一个巴基斯坦朋友屋企食 lunch， 原来巴基斯坦菜都好好食。 你朋友整咗啲乜嘢俾你食啊？ 首先有一个巴基斯坦家庭经常饮嘅扁豆汤，系用咗好多唔同嘅豆类去煮，饮嘅时候会加埋辣椒、炸洋葱、芫茜、姜同柠檬汁一齐食，味道好特别噶。 咁佢有冇整馕饼俾你食啊？ 当然有啦，馕饼系巴基斯坦人嘅主食之一。烤好的馕饼直接吃已经很松软香口，不过当日我们配埋咖喱一起吃。 是咖喱羊肉定是咖喱鸡啊？ 我朋友两种都煮晒，我就觉得羊肉比鸡肉就仲好吃啲，啲肉会嫩滑啲。不过两种的咖喱配埋馕饼一起吃，好易食唔停口的。我朋友仲说在巴基斯坦很多人喜欢在咖喱里面加埋牛脑或者羊脑，不过他怕我食唔惯，所以就冇煮俾我试咯。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芬神，骚动音乐好耐冇新嘢搞啦。 波城有音乐够青春，满满意先。 有咩音乐有几青春啊？ 先系你，俾你听少少啦。音乐首个现场演出《骚动音乐》 声音版本，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九月二号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每逢早上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再被晨早的太阳轻轻晒一晒，这样就可以扫走压力，膊头松晒，人都轻晒了。再听埋晨光第一线，爆你日日正能量爆灯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可以松一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啊，7:37啊，问下两位拍档有冇游早水嘅习惯呢？冇啊， 早水啊， 我饮早水就 有一年暑假嘅时候系有嘅，培养过嘅。咁、哦、但系后屘咁，譬如以前读书又翻学啦，跟住去到九月嘅时候又停咗啦，跟住你翻工嘅个人又好少话去到游早水， 同埋你又翻咗晨光咧，系咪先？咁啊难搞啲。 如果我翻晨光都要游嗰个叫游夜水噶啦， 或者完咗节目去游咯，可能都仲系早水嚟嘅，即系10:00-11:00咁样。咁不过依家小白屋企附近多呢个泳滩啊，咁可能有机会礼拜六日都带啲小朋友去游下早水，游完之后先食个早餐。我记得细个都系咁噶，即系阿爸咧就带自己去游水啦，游，游完之后就喺摩士公园隔篱有个冬菇亭噶嘛，嗰、个冬菇亭嗰度又食碗粥咁样，好正气啊！ 冬菇亭食粥嘅真系正气， 唔知间粥铺仲系咪都 可以。如果你话我以前嘅记忆游水啊吓，食游完水一定会食咧，就系、是、餐蛋通 哦， 系啦，系啦，会食啲茶餐厅嘅， 即系呢个系 package 嚟噶，系嘛？好，朝头早即系阿细伯同伯母带你去游完水就通常食呢啲系咪 ？OK， 咁啊，点解无端讲游水咧？其实游水对于我哋嘅节目咧都系好重要嘅，因为好多公公婆婆咧或者啲哥哥姐姐用呢啲字眼先。好中意游早水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晨光第一水就系、是、咧啊，无论落雨也不怕啊！ 系啊，冬天都唔怕。 几犀利！游水游住睇日出， 哇，好 浪漫啊！即系跟住然之后，收音机摆喺个沙滩上面，听住晨光第一线。 系啊，咁啊无敌啦！不过有阵时都要注意身体啊吓。虽然咧好多记者朋友好中意咧喺全香港最冻嗰一两日咧，就系、是、晨早咧。佢訪問下嗰啲冬泳客啊，或者游早水客啊，跟住嗰啲師傅咧就會同唔該，游兩下就暖噶啦嗰日， 係落水嗰下凍嘅啫。 我以前 游你 以前都有試過游啊，即係跟啲叔叔啊、伯伯嗰啲去游咧，一落水游嚟游去，我都同佢講：我都仲係凍嘅，又話喐兩下係熱嘅，嚇我！ 我細個學游水都係咁啊！我記得嗰個阿 Sir 叫輝 Sir， 阿輝 Sir 又同我講話：游又唔凍啊，落雨都游嘅。舊時即係你學水咧，你知夏天香港雨水都多噶嘛？舊時咁啊，一路落雨噼里啪啦咁樣都要游咧。其實啲水都幾凍噶嘛， 凍啊！落雨係特別凍嘅啲水都。 好就好在咧，政府嘅室內泳池咧都會或者户外泳池啊之後咧有得沖翻熱水啦。但係咧沙灘真係冇， 沙灘凍水啊！ 沙灘咧你游完凍水咧。 你上翻岸啦，都系冲冻水。 沙滩咧，而家佢有啲叫做家庭式嗰啲咧，其实佢哋入边都有提供呢、這、一个恒温水嘅。 哦， 系啦系啦， 但系偶尔咯，即系唔系全部。 如果你话纯粹冲身嘅嗰啲，梗系唔会俾热水你啦。 系啊， 但系你去翻室内嗰啲地方，其实而家好多都有做到温水嘅。 所以我咪讲咯，话啲哥哥姐姐好劲咯， 佢哋劲啊， 即系游完冻水再冲冻水。 系啊。 血液好循環， 所以好叻嘅。嗱，呢啲活動咧就啱啲哥哥姐姐或者咧啲泳壇好手啦，又嚟啦嚇呢個維港泳啦，即係我哋舊時俗稱嘅渡海泳啦， 又增加咗名額添，我知道。 係啦，冇錯，11月12日啊，今年嘅11月12日嘅星期日咧就會舉行啦。咁啊，參賽名額咧好似小白話齋啦，咁啊增加到4000个，喂，4000个都好多。舊時咧一開始搞呢個維港泳咧復辦之後咧，其實得1500个名額嘅啫，1500个名額咧其實都幾少啦，同埋咧要做一個水試先嘅，即係你要做個 water test， 你證明你自己游到啦。 其實嗰個好緊要，你都為咗自己啫， 係 即係真心講句， 你扮嘢冇好處啊， 係啊，你個海嚟嘅。你话你泳池扮两下都算啦，嗰个海我唔敢，我欺山莫。 正所谓系啦，冇错，欺山莫欺水啦。咁啊，系2011年复办以嚟咧最大规模嘅一届啦。咁啊，今年咧除咗复办国际组嘅赛事咧，更加会邀请到咧粤港澳大湾区嘅泳手咧一齐去参与嘅。咁样咁啊，多啲人玩就固然之开心啦。礼拜三又可以报名啦吓。不过咧都要提翻大家，所有参赛者咧需要符合大会嘅水试先得嘅，咁啊竞赛组嘅泳手咧需要通过水试啦，或者咧有其他认可嘅成绩，包括乜嘢咧？如果你系何诗蓓， 系啦，你有个奥运成绩或者有个世界纪录嘅，我谂唔使特别试水嘅，系嘛？ 我估欧海纯啊、何诗蓓啊，就唔使点样 波力新男嘅， 系啦，唔使点样搞嗰啲噶啦，系啊，即系如果你话喂普通嘅呀，牛头谷。街坊泳手咁样点啊？你咪 check 下咯，咁啊保障自己啫。同埋再加上其实由维港咧，好多嗰啲泳手都有讲，其实会多咗水咗嘅。虽然个人会浮啲，你唔需要用咁多力啦， 但系大浪啦， 系啦，大风大浪啦，即系会水咗多咗，所以你嘅体能嘅消耗亦都会多啦。同埋咧因为佢真系晨早流流游嘅，即系佢唔系同你讲话晏昼3点游先咁样，唔得嘅。系啊，通常都系好早，可能讲紧7-8点。 呢啲早啲好啲，如果唔系，因为维港其实好忙噶。 系啊， 咁我哋早啲嘅时候，即系马拉松啫嘛，咁唔好阻住啲主要干道。 系啦，咁啊游水般为乐事。 系啦， 你都唔想所有嗰啲渡轮啊，或者其他嗰啲过澳门嗰啲船都停航，因为嗰啲速度都快嘅，其实都会有机会有危险。咁所以咧，即系喺个成个赛事举办，由2011年开始，其实咧意外咧唔算好多嘅啫。嗱 ，Touch 回讲句啊，意外唔算好多。咁因为咧之前都有做咗啲水试啊， 系啊， 咁所以希望即系参赛者都遵守翻啲规矩啦。 佢有冇讲到即系譬如普通市民咁佢去试水嘅时候咧，佢嗰、那个能力要去到几多先至可以玩到？ 我估最基本啦，你游到800米先啦。如果你800米都游唔到，其实咧讲紧点对点咧呢一条路线咧就唔系话个距离好长嘅。老实讲一句，即系湾仔金紫荆嗰度出发啦，就终点就系尖沙咀星光大道啦。其实我哋望都望到嘅。咁好老实，虽然你话量化呢个距离咧大概系几多咧，咁可能要赛会方面去公布啦。但系你至少你游400米。即系由几个直塘直池你都搞唔掂嘅， 系啊， 咁你就唔好搞啦， 练下先系啦， 系啊， 练下出年可能再参加， 你到时都会即系搞到啲救生员就唔好啦。虽然嗰啲安全措施都做得好足噶啦，旁边咧亦都会有好多嗰啲巡逻小艇仔咧，你一唔掂就上水，一唔掂就上水。咁但系你参加得都想， 你都想完成啊， 冇错啦，咁啊。咁多位泳手朋友，咁啊喺参加之前咧，你要先报个名先啊，抢到名额咧，你先有得游噶。 告票收好，大汉堡跟炸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 你教训我会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被碰，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Give you all my love, hey, hey.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三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漫舞，眼里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s you give me all。无法把彼此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做。有时间心跳惊冒 ，Yes I know I know， 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心拥抱，并借你周到，假设烦恼。要我默立，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先睇睇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啦，咁啊，屯门公路往荃湾方向近屯门医院就有坏车，咁部分行车线啊封闭噶，非常挤塞。咁啊，龙尾就已经去到元朗公路近洪水桥噶啦。咁啊，亦都呼吁啦，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啊，大家留意住啦。 系，收到收到，唔止同小白讲啊，仲系刚啱听过冯允谦 J 风嘅新歌，收到收到。 晨光第一线 ，Vicky， 好啦，今日系8月29号，月农历嘅7月14系乜嘢节日？ 盂兰节啦， 系啊， 系盂兰节咧就冇得放假嘅，不过咧绝对系我哋成长入边咧好重要的一个节日，因为咧有好多嘢咧， 屋企人又唔夠膽講曬俾你聽啦，又講啲唔講啲啦，有好多嘢做噶。我因為咧我成長嘅過程中，婆婆同我一齊住啦，咁婆婆係超級迷信嘅，我係咁形容啦。佢真係做得好足噶，佢基本上日日咧又落去喺下邊個法寶嗰個桶嗰度又燒衣，又買啲豆腐，又燒肉又雞咁樣咁啊拜祭咯，即係好多呢啲嘢。我哋細個咧就夜晚黑咧就跟住阿婆落去啦，咁就佢叫你燒嘢燒嘢，叫你拜就拜啦。咁你又不明所以嘅咁樣，咁但係你知道細路仔咧見到火咧係一種莫名嘅古怪興奮嘅 世界，成日亂講嘢， 係啦又亂講嘢啊，跟住又問阿婆，喂點解地下有啲錢㗎？可唔可以執咗佢啊？細個已經好貪錢㗎嘛，個個細路都貪錢㗎啦，細個係咪先？除非係超級有錢嗰啲細路啦。 因為我細個咧都係會咁樣嘅，跟到嫲嫲咧，我哋仲要係成家咧去曬係家族飯咁樣㗎，食、完咧就接嗰啲元寶，然之後就落去燒。我哋仲要係爺爺嫲嫲係分啲毫子俾我哋一齊去抌落個地下。 係啊，我而家時至今日都係㗎。我七月節咧，我會食飯㗎，同屋企人。即係嗱，好怪㗎嘛，你冇嚟做節㗎嘛，盂蘭節。咁但係原來咧，真係當然有盂蘭盛會啦。如果你有氣棚嘅話，譬如我自己住大角咀區啦，咁佢已經封咗一個球場咧，係有嗰啲擺曬啲牌啊出嚟啊，咁樣好似搞 show 咁樣啦。咁當然我冇認真去了解過啦，因為又唔係自己個信仰基礎。咁不過唔同嘅文化，我哋都需要尊重。 係啊， 我哋都需要尊重嘅。而呢個節日咧，我就話我都會翻屋企食個飯咯。咁阿爸阿媽又會斬雞啊、燒肉嗰啲啦。咁我都係不明所以噶。今時今日 有冇名堂啊？呢啲飯 冇噶冇噶，但唔會講做節飯咯， 唔會講做節 飯飯啊、平安飯啊，會唔會有呢啲？ 都唔會、總之大家就定時定候知道嗰一日係要翻屋企食飯。 哦，你屋企都係咁傳統嘅？ 而家冇啦，因為爺爺嫲嫲離開咗，我哋就冇咁樣去特登去吃飯、 秉持呢一個傳統啊嘛。反正都係食餐飯嘅。小白，你有冇呢啲嘢啊？ 其實我冇嘅，反而 細個都唔使宵夜啊嗰啲食。 係啊，反而屋企就冇乜呢啲嘅即係傳統文化習慣喺度。咁、所以我即係細個嘅時候，我就係嗰啲細路仔唔識世界嗰啲咧。就有陣時會係咁喺度問咯，啊做咩啊做咩啊，咁而家到我仔去問啦，係啦，咁我就拉埋佢一邊先講， 係啊，同埋就算你大人咧，好老實講咧，即係當然依家就大家學識或者個知識豐富咗啦，成日都會話啊呢啲時候咧最好就係愛嚟教細路仔啲生死教育㗎啦，或者點啊成啊咁樣，咁雖然你可以講咗生死教育，但係對接一個信仰嘅世界，你都要講俾聽。哦，死後去邊啊？咁你其實你入面要講嘅嘢唔係就係生死教育咁簡單咯。咁呢個下山350字啦，因為我又未有細路仔，呢啲咁難講嘅嘢交翻俾小白講啦。係啊，交翻俾小白講。所以我未想延伸問小白咯，即係話我係個小朋友問：，點解會係要燒啲嘢，要插啲香嘅？老豆點解啊？咁你講解幾句啦。 咁佢就會即係解釋俾佢聽啦，就話可能俾啲先人嘅或者俾。其他空間嘅咁樣，咁你解釋俾佢聽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半信半疑噶，因為佢喺佢即係小朋友接觸嘅時候咧，可能對死亡呢樣嘢或者對其他異空間嘅嘢，如果有嘅話咧，其實佢都係完全唔知，唔好話佢啦。其实我本身都好陌生啦，咁我又未死过，即系直啲讲，咁我又好难话都俾你听我经验系点噶嘛， 所以都系讲啲唔讲啲咯。咁所以点解话盂兰节咧，通常都会蒙上一阵咧神秘嘅色彩就系咁咯。因为上一代嘅人都系讲啲唔讲啲啊， 系啊，因为觉得好忌讳嘅，有啲嘢唔好讲，或者你要几点翻屋企，唔好着咩色嘅衫咁样。 系啊，唔好着咩色嘅衫啊，阿 Vicky 咁样，你好似好叻咁， 红色系咪唔似着红色啊？ 我听人哋讲系话唔好着。红色咁啊嘛， 系 又话唔好搭人膊头咁啊嘛， 拍色你把火咁样， 系啊，咩三把火呢、个有听过嘅， 又话要突翻个额头出嚟， 又话人哋嗌你嘅时候咧，就唔好拧转身应人哋，系啦，咁点应咧就即系倒立啦，唯有就 我十年前已经露翻个额头出嚟好耐，因为发线开始后移，呢一样嘢应该唔系好关我事，唔系不过呢啲 都系你唔好戴帽啫， 呢啲纯粹讲笑啦，好老实，不过尊重翻个文化都系总之呢个世界有人相信嘅嘢，咁我哋都会叫做持守啦，或者都继续薪火相传落去。我估入面都好多工艺嘢嘅，或者个盂兰文化传承。如果唔系，唔会各区各地都有咁多人响应啦，或者继续去将呢个文化继续一代传一代啦。 系啦，冇错啦。所以今日咧想同大家咧分享就系、我觉得好啱啊，介绍俾小白就系、究竟点样同小朋友啊，甚至系我哋而家年青一代去。 分享呢一个究竟渔南文化系咩嚟嘅咧？ 嗯， 诶，原来有渔南文化节2023嘅，系啦，喺边度举行嘅咧？就系、是、今个礼拜五六日，9月1至3号，就喺维园维多利亚公园，朝头早10点到夜晚8点举行嘅，系、 哦、 啦。 咁啊，朝头早搞嘅，冇话 咯， 冇话净系夜晚搞，仲要咩？过咗7月14 系啦， 农历先搞嘅。 你话如果佢夜晚10点搞到朝头早8点，我惊啦。 唔系嘅，系朝头早10点，你已经可以去即系同小朋友去玩噶啦。咁其实系啦，我啱啱讲用个玩字，其实当中咧真系的而且确有好多嘢玩的。 咦，咁唔错喎。可以俾下一代爱上呢个渔南节， 系啊，所以就系你可以带小朋友去，而家年青人嘅都可以当系一个，诶、欸，而家咪嗰啲诶宠物节啊、乜乜节啊，好多节嘅，有渔南文化节， 可以俾大家认识一下啦。其实诶，好、多时候诶、就算大人个口讲都讲唔到咁仔细，反而呢一类诶、叫做工作坊或者叫文化节咧，佢、就有机会讲俾你听，透过一啲故事啊，或者一啲上演一啲剧目，又调翻转头，你都知道今次有咩好多科技嘅结连噶啦，即系可能。有啲嘢呢如果結連咗科技呢你又冇咁驚嘅。除非呢可能有機會你嗰啲 AI, ARVR 嗰啲睇睇下又突然間輕機嗰啲你咪又會驚啲囉。但正常嘅情況底下呢咁科技可以即係帶到俾人嘅就係多啲嘅畫面囉同埋多啲嘅資訊囉。 係呀所以佢就係加入咗好多新科技嘅活動。咁有啲乜嘢呢近期年輕人好鍾意玩劇本殺啊你哋有冇玩過 冇 系咪？但系知咩嚟噶嘛？ 狼人杀我就话有玩 过，狼人杀我都有玩过， 系啊， 唔系你两回事嚟。 算啦，你同啲阿叔做节目，你要就翻嘅。 系啦，而家 就等于我哋识啲嘢，我哋都会， 我哋都未必知嘅。紧 要 系 啦， 系啦，我而家话俾大家知，其实而家年轻人咧就好中意角色扮演啊，咁再加埋一啲推理游戏嘅剧本咧，佢哋就好似喺度估紧究竟边个凶手啊等等咁样嘅嘢啦。咁、咧，所以佢就会加入咗呢一个剧本杀。咁就係再以一个360度呢个环幕体验即係你360度有一啲环幕嚟到围住你嘅。然后就投射咗一啲影像出嚟俾你更加体验到究竟呢佢个剧本入面嗰啲情节咁样。咁大家就可以去体验下究竟啊渔南文化系啲乜嘢呢其实佢就係想带俾大家呢喺个剧本里面就係感受到呢个因与果。係、啦可以俾大家感受係啦思同埋受。係、啦可以俾大家了解多啲渔南文化嘅一啲嘅意义啦同埋。咁、除咗呢一个剧本杀之外呢我已经觉得好新潮㗎啦、另外呢个呢唔陌生喎。ChatGPT 系啦， 同 AI 讲 聊天机器 ChatGPT。 遇难节有咩习俗咁啊？呢个 AI 智能就同你讲翻，其实系 等佢 话 翻俾我听。 系啦，冇错，佢就会解答大家好多对于遇难嘅啲迷思，咁同埋用一啲创新嘅文化，好似啱啱阿 O 咁样讲，就系、俾大家咧去了解香港嘅生死文化。咁、我觉得呢啲其实好有教育意义。佢话最希望就系可以打破到大众对于呢一个节日背后嘅一啲其实一啲嘅 忌讳啦， 忌讳啦，其实大家都可以了解得到啊。其实就算系烧衣啊、拜祭等等，其实都系一个孝敬祖先嘅一个嘅传统文化嚟嘅。咁所以就希望大家都可以从而了解得到，除咗生死文化啦，同埋可以从而带得出你而家好好珍惜而家你所拥有嘅亲情又好、朋友嘅友情又好，甚至系你嘅爱情都好，其实都有好多嘢带到出嚟咯。系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添。 最紧要系咩啊？免费嘅应该 冇错，免费嘅全部都系免费。 工作坊 有 咩玩啊？ 渔南文化节收费嘅，跟住落嚟冇免费嘅，免费 佢收费我俾咩佢？ 系啦。唔知咧，俾 credit 卡啦，俾 credit 卡，俾 credit 卡，无现金支付啊，无现金支付啊嘛， 系啊，佢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叫传统工作， 唔系因为如果啲钱跌咗落地，你又唔知执唔执， 咪咯， 系啊，麻烦，所以都用支付系统好， 系啱啊，譬如有啲接纸嘅工作坊啊， 接咩接元宝啊， 系啦， 应该系啦， 我细个咧成日帮阿婆接呢啲元宝噶，佢成日赞我叻噶。 系咪？ 有听人 好难接噶，我啲元宝 都系噶，都有技巧。如果唔系，你会松出嚟。 有好多人接得样衰，俾啲大人闹噶。 系啊，仲有啲果品嘅制作啦，甚至系一啲咧茶嘅文化嘅工作坊。咁大家都可以即系了解多啲一啲传统文化啦，同埋最好就系带小朋友一齐去了解。其实呢一样嘢唔系忌讳嘅，其实背后都有唔同嘅意思嘅。 身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递 光財經第一線， 早晨早晨啊！8:11香港電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線呢、這個環節咧，阿歐今日請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青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係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齊睇下咧，琴日港股啊嚇，有少少虎頭蛇尾喎，咁啊，其實唔止淨係港股嘅，咁啊 A 股市場都係啦，內地咧。四戰齊發啦、啊、咁樣，但係咧，好似大家都係啊，一有啲升勢咧，就即刻、啊、我哋獲一獲利先咁樣，咁所以咧，琴日啊，特別係港股啦，即係早段曾經升600多點啊，好開心噶，歌舞升平，但係咧臨尾都要咧受之陰足咁啊，意思係咩、都有得升嘅，升174點。好啦 ，Cand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究竟啊市場氣氛如何啦？而呢個下調 A 股嘅印花税咧，係咪真係有機會持續咁樣幫助大市咧？ 其实就我谂大家都预期喺度咧，个市方面咧高开咗之后，其实都未必话系一个好持久嘅升势噶啦。咁啊，因为始终其实大家都睇到而家市场气氛都系比较审慎啲啊嘛。咁啊，虽然咧就系、下调股票印花税，当然系绝对正面啦。咁亦都系即系除咗下调股票印花税之外嘅话咧，咁内地方面都有组合权嚟到帮助个股市啦，包括咧就系、即系阶段性限制个 IPO 啦。同埋啲大股東減持上面咧，都會有個影響喺度啦。咁呢個都其實過往慣常用嘅，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就之前內地方面咧嗰個係政策咧，就係當佢推動個市嗰時嘅話咧，咁都會用呢啲限制嗰個股份嘅供應量。咁呢個真係限制個即係供求關係嘅問題啫，咁都正常嘅。咁但係就而家面對嘅問題係咩咧？唔係淨係呢個問題嘛，唔係供應嘅問題，就係睇翻投資者會睇翻公司本身咧嗰、那個係質地啦，最緊要睇翻個盈利前景啦，同埋嗰個回報嘅潛力嘅。咁而家內地企業方面面對問題咧，就係佢哋嗰個股本回報率啦，持續性都係有個下跌喺度。你以內人為例啦，咁啊幾年前咧，其實佢哋嗰個 ROE 股本回報率都講20%嘅嘛，咁但係而家已經跌到得翻10%或者落下，咁自然個估值就要下調啦。咁所以就令到個市況方面。就轉趨弱啲同埋低迷嘅，咁呢個都係同基本面有關嘅。咁所以就除咗呢啲政策之外嘅話咧，咁必須要做翻好咧個股市嘅基本面咧，先至係可以徹底解決到問題啊嘛。咁其實見到國家嘅政策都係有針對嘅呢啲問題嘅，都之前都有講就話要引入一啲長期嘅投資者啦，要啲企業方面咧就係嗰個分紅上面咧就要做得好啲啦。盈利能力要提升啦，咁呢啲都係啱嘅，不過呢啲要時間咯。咁同埋股票印花税呢樣嘢嘅話咧，我覺得你唔可以 expect 就係話一減咗之後，哇即刻個股市咧就狂炒。咁相信大家都唔會因為交少啲税而去入市嘅嘛，最緊要睇嗰個盈利前景嘅啫。咁但係你當嗰個係交易嘅成本降低嘅，自然就會令到個交投量增加，當交投量增加嘅話咧，慢慢個市場嗰個價值嘅發現嘅能力就會係提升啦。咁所以我覺得你係要睇可能3個月啊，或者6個月之後嘅效果咯。 嗯，咁希望香港都跟一跟啦，呢個減税嘅措施。咁啊，睇下叫做嚟緊嘅施政報告有冇機會研究一下啦。咁啊，轉個角度同 Kenny 咧講下啲電能車板塊啦。咁啊，聚焦多啲時間講點解咧？咁啊，適逢咧比亞迪出業績啦。咁啊，早前咧已經發咗迎喜嘅比亚迪咧，上半年嘅业绩咧就强劲噶，纯利咧按年升咗2倍啊，都几夸张喎。咁不过咧就唔建议派发呢个中期息咁样。咁但系睇到个叫做企业嘅发展咧，都真系咧合乎呢、这个国家嘅步伐啦。咁样电能车咧系咪继续都会系中国嘅发展嘅重中之重咧？而你点睇呢一份业绩啊 ，Kenny？ 呢、這個就一定係啦，電能車好明顯，因為第一首先就係、是國家個政策都好清晰講啦，就嚟緊係2030幾年嘅話咧，90%嘅新車都係要電動車噶啦，咁要好清晰噶啦。咁而家個滲透率都係講緊一半到啫，咁所以都仲有好大嘅增長空間。即使你個餅唔再增大，即係每年嗰個係 新車講緊大概3000万辆啦，唔再增大嘅。咁你電動車本身嗰個政策嘅因素令到佢都會有個增長喺度嘅，咁呢個必然噶啦。咁第二就係話電動車，我哋都成日講啦，喺國產車嘅情況嚟講嘅話咧，係屬於有個突破點嘅，即係話你睇翻而家全世界咧做電動車方面咧最大嘅市場都係中國啦，咁最大嘅企業都係 Tesla 同埋呢個比亞迪啦。咁過往喺傳統嘅汽油車好難會想像得到咁樣㗎嘛，咁所以係一個突破點，亦都係令到呢中國嘅汽車工業方面呢喺國際舞台上呢係有一個席位喺度，咁好明顯呢個係國家係希望見到啦，亦都係呢要借住呢個機會方面呢就進一步推動國產嘅品牌喺全世界有影響力啦，咁所以呢個地係重中之重㗎啦，但個問題就在於呢行業係咁啦，但係邊一啲企業可以跑得出呢？係咪全部都得呢？咁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咁我相信唔會全部都得嘅啦。咁但係就一定會係真係太弱流強啦，同埋開始慢慢會有啲變化。所以你見到其實睇翻有一啲電動車公司，可能佢會同一啲傳統汽車嘅企業合作啦。第二就係譬如好似小鵬咁樣，你見到佢都會去收購一啲係智能駕駛、智能車方面嗰個係嘅系統同埋業務啦，或者同滴滴一齊合作啦。咁所以你睇到開始慢慢會發生變化，唔係淨係齋賣車咁簡單咯。 咁頭先 Kenny 提到咧，譬如小鵬咧都想你多講少少，因為見到咧，琴日咧北水咧連續6个交易日吸資啦，咁樣吸資咧41亿啊嚇，咁啊錄得最多嘅淨流入就係小鵬喎，5.5亿咁樣。咁啊更加回應翻頭先 Kenny 講嗰個側嘅新聞啦，咁啊小鵬就引入呢個滴滴咧，咁啊做呢個智能電動車，咁啊 Kenny 都知道你有陣時候啲 conference meeting 咧要翻去大灣區嗰度開啦，咁你都知道翻到內地咧，特別你要call車咧，咁除咗截的士之外咧，你冇呢個滴滴出行咧，你都未必 call 得到車啊！有陣時咁啊，有陣時啊，即係呢啲智能 app 咧，其實都幾幫得到手，同埋都係全國性啦。咁啊，call 滴滴啦，咁啊，滴滴出行同埋小鵬嘅呢個聯成咧，係咪都真係有個效應喺度咧？係咪咧會有一種抱團式嘅效應？即係好多強嘅人咧，慢慢。强强联手咁样，或者强联手咁样，就去翻回应翻头先你讲，有啲车企真系太弱流强啦，咁可能咧，散股民拣股嘅时候咧，都要拣啲咧，拥抱翻啲强势咧， 我肯定要需要，因为其实首先第一就系话，基本上你而家翻内地，我都咁即系一两年咧，都未试过系第二只手接到的士噶啦，多数都一定要系靠 apps 嚟到系真系 call 车噶啦，咁所以变咗都成为翻咧内地市民嘅日常嘅生活嘅必需嘅产品之一嚟噶啦。咁第二就话头先讲啦，就系嗰个电动车方面咧，未来嘅发展方面咧，就其实就会系更加着重喺嗰个系科研啊。同埋個創新能力上面啦，就唔係就一部普通車咁簡單，除非你走一啲好平價嘅，可能好似比亞迪嗰啲走到一啲10万蚊留下嗰啲嘅，咁就你量產為主，但你要好似呢個比亞迪嘅規模咁大，如果你走一啲係比較精品啲、獨特啲、要 lead 啲嘅話咧，你一定喺個科研上面嘅發展咧就一定要有突破，即係等於我哋就喺節目之前講啦，我覺得呢個係電動車咧類似係手機嘅，咁你見到手機都係之前可能大部分手機都好貴。咁但係慢慢整下整下嘅話咧，得一兩個品牌係貴啫嘛，其他全部都係平噶嘛。點解嗰一兩個品牌貴呢？因為佢哋嗰個係質素啊，同埋嗰個係研發能力相對比較強啊嘛。咁同埋做咗個品牌效應啊。咁所以你見到今次咧，就呢個小鵬同呢個係即係滴滴嗰個合作嘅話咧，唔係淨係嗰個車咁簡單喎，係成個呢個生態系統嚟到去發展喎，包括咧就係汽車嘅營運啦。呢個係品牌營銷啦、金融保險啊、充電設施啊、國際市場嘅拓展等等，係全方位上面嘅合作嘅，所以就會變成一個係就我哋成日講話電動車係一個 device 咁樣，咁你睇到而家慢慢睇到個方向咧，似乎都係行呢個路線咯。 真係可以咧成為一個一條龍嘅產業鏈啦嚇，咁繼續睇下行業點樣去發展咧，咁產股民咧又多做功課啦，咁個禮拜都係業績期啊，咁啊聽日咧再同 Kenny 傾偈嘅時候咧，又聚焦其他唔同大藍籌嘅一啲咧業績出嚟嘅一啲情況，好嘛？今個早上唔該曬 Kenny， 多謝你，聽日再傾，拜拜。 心，无声无息，为爱静鼓，合适古词，情深情深，累积熟悉，为爱静鼓，后悔保持。 今日嘅优惠环节咧，讲两个先啦。第一个咧，讲下一连四日咧，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嘅电脑通讯节咧，就结束咗啦。咁我唔知你哋有冇入去睇下咧？ 吓，今年冇。 系，我有入去，但系咧，我未见我啲嘢系平嘅。但系咧，估唔到原来最后一日先平，系平得好离谱，重要系啦。包括咧，一个原价7000多元嘅电脑啦。就賣咗4000多元，即係平咗3000元喎，咁樣幾誇張喎， 爭好遠喎。 係啊，當我哋平時咧， 唔係1000多咁樣。 係啊，喺啲叫做電腦鋪或者咧一啲賣家電嘅鋪頭嗰啲啦， 你真係拗爛腳都係得八五折啊，又想佢送多個 又話要又入會員啊，又剩跟住先係得嗰少少嘢。 哇！依家平3000蚊，但咧我因為係禮拜日嘅時候入去嘅，即係禮拜日我咁啱有個活動喺金鐘嗰度啦，完成咗之後啊，不如入去電腦節嗰度冒下啦，咁樣都幾多嘢睇嘅。首先啲 show girl 好靚啦，電腦節啲 show girl 原來係靚過動漫節嗰啲嘅，呢個係主持人嘅一個觀察啊。好啦，咁啊睇完之後咁，我真係諗住買個 keyboard 啊，好老實講一句，咁但係咧。我买嗰啲无线 keyboard 咧，哇，原来依个好贵。 你仲要 keyboard 嘅咩？ 系啊，剪带啊嘛。 哦， 剪带啊， 系啊，用 keyboard 会方便啲。 系啊，咁 我都会打字嘅。 我以为你都系用翻即系而家嗰部咩咋？ 系啊， 剪嘅话 唔系噶，有阵时 我以为你摆 系啊。如果屋企家用嗰、那个，有阵时想喺屋企剪噶嘛，啊、即系呢、這个呢、這个又细得滞咧。如果都老，始终年纪都大，你睇翻大啲嘅 mon 好啲啊，系咪先？咁所以都 keyboard 都关事。跟住咧，成日以为咧三四百蚊就买到个无线嗰啲啦。咁、可能佢入边卖嗰啲又特别高端、特别贵咧，成1000蚊一个喎。 而家咧又静音啦，又夜视啊，好多唔同嗰年精华功能嘅而家。 又话咩纳米除尘啊，即系好多呢啲嘢咯。咁样总之我最后又唔舍得买啊吓，孤寒唔舍得买。咁点不知咧？琴日就平。咗好多啦，咁啊好多朋友仔都买到啲心水嘢嘅，咁啊，譬如咧一位根据报章报道啊，阿袁先生咧就用咗5000蚊咧就买咗一个网络储存嘅装备啦，同埋咧一部新嘅电脑，咁啊俾自己小朋友用嘅，咁啊因为咧佢嚟紧咧就升中一啦，咁、可能 咁 要啲配备咁样， 添加啲嘢啦， 会唔会咧？家长都会啊，系嘛呢啲？ 如果真系譬如升中学嘅话，我谂真系有啲需要，即系你当然升中学之前，你有啲譬如迎新嗰啲咧，咁家长同自己小朋友一去嘅时候，其实学校都已经讲晒，你喺新嘅一年嘅时候，你嗰个叫你自己本身个人嘅 config 有啲咩要加嘅，咁、你咪去电脑节呢度即系配备翻啲啱嘅嘢咯。如果唔系，你真系上唔到堂嘅而家， 系 因为佢太多嘢用平板啊，都真系小学都已经好多啦，何况中学。 系啊，咁我唔知如果真系买唔起，咁可能学校都有租挂。 有嘅有嘅， 估系咁啦，系啊，咁总之即系大家买到心头好就开心。咁另外你话喂去到一啲心头好嘅旅行，而且免费都系开心。咁有呢、這个旅游平台网站咧，就只要你写篇文章咧，就写得好嘅话，有机会咧就一家人咁样咧去试坐呢个游轮。其实唔好讲试坐啦，其实佢就直情有一个4日3夜嘅呢个三亚嘅航线，咁就俾你3至4人嘅露台房一间，唔系内舱。嗱，我唔系好熟游轮，不过内舱应该平啲嘅，露台房即系望到海。就貴啲啦， 內倉啊，梗係大家都想象到啦，即係四面都係牆咁樣。 係啦，咁啊名額有2個嘅，咁咧你只要登入佢嗰個旅遊平台嘅網站咧，咁啊寫篇文章 作文，有冇寫幾多字啊？ 有冇話個主題係乜嘢？ 主題都關旅遊事噶啦，咁啊又係啦。避一避開啦，利益申報我就冇參加嘅。咁你想參加，你係參加，因為名額咧有2個，即係有2個家庭都可以有機會贏到呢個4日3夜嘅呢個三亞嘅航線。咁啊，自己上網揾多啲資料啦。咁啊，去遊輪假期都係 happy 嘅 ，happy 哦。雖然我都好少去遊輪玩， 好少，我都係細個嘅時候去過一次啫。我大個未， 我同你一樣喎。 係啊， 所以我對遊輪嗰個嘅體會咧，其實係好少嘅啫。 我都係，我都係睇我爹哋媽咪啲相抱住我去嘅啫， 系啦， 系咩？ 系啊， 咁系时候抱住你爹哋妈咪再去一次啦。咁啊，最紧要参加啲免费嘅嘢又好开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北京和到访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会谈。商务部表示，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理性、坦诚、建设性的沟通。王文涛在会谈中重点就美国对华301关税、半导体政策、双向投资限制、歧视性补贴、制裁中国企业等表达严正关切。对于美方多次表示不寻求与中方脱欧，中方希望美方将表态落到实处。 另外，双方宣布已成立一个工作组，以寻求解决具体商业问题的办法。工作组将每年举行两次副部级会议，两位部长同意每年至少会见一次。另外，双方亦启动了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以及同意由两国专家就商业秘密和保密商务信息保护问题进行技术磋商。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要求加强海军力量，又谴责美国将朝鲜半岛附近海域变成最不稳定的水域。报道指，金正恩在海军节讲话中形容美国、日本和南韩为黑帮老大，又指由于美国和其他敌对势力鲁莽的对抗举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已经沦为世界上最大的战争硬件集中地，以及是最不稳定的海域，有爆发核战争的危险。金正恩又说，海军要保持战备状态，并彻底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强调北韩海军将成为履行战略职责的国家核威慑组成部分。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架消防直升机撞入民居内，造成两死四伤。事发在布卢沃德县，警方确认死者之一是直升机上的消防队长，另一人是女性居民。另外，直升机上两名消防员受伤，民居内两名居民亦受伤，都被送去医院治疗。这架消防直升机执行救援任务后返回机场，途中怀疑机件出现故障，随后撞入民居，事故原因正是调查。日经平均指数报32374点，升20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0.97美元，卖出1921.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46.43，瑞士法郎0.883，加元1.361，人民币7.291，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啊，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出荃湾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对出，由于坏咗个重型车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咗洪天路少少，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咧就挤塞。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过咗洪天路少少，咁亦都影响到而家洪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啦，天水围嘅天池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天华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天池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天华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大榄上斜。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现在车龙排回去浪翠园一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大埔仔村。另外葵涌的葵德街由于有爆水管，葵德街去葵和街方向，近住葵顺街熟食市场需要全线封闭，留意返现场的指示。最后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提大家，举报怀疑涉恐涉暴消息，记得发短信或微信信息至6366699，安全旅途，建议即报。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全港市民换领身份证计划已经完结，而所有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亦已经停止服务。未换证或领证的市民可以前往指定人士登记办事处办理相关手续。要换证的记得需要先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或上 www.gov.hk/icbooking 预约。见证新时代，稳步创未来。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消闲放松的方法我会选择冥想咯，因为朝头早冥想可以令到自己咧专注力集中，抽少少时间做冥想，亦都系好多大企业家每一日朝头早会做嘅嘢。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可以松一松。 喺明枪暗箭、利欲熏心嘅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八点三十九分，今日做咩好？ 今日啊，写低你生活上面感到满足嘅地方。嗱，满足咧唔系自己想要嘅嘢，而系本身自己拥有嘅嘢。 哦，即系知足常乐。咁而家自己拥有啲咩咧？咁可以写翻低。 嗯，系啦。你哋满足啲咩？而家我讲先啦。 好好好。 我觉得咧，我最满足自己咧就系有牙齿健康，健康嘅牙齿。 哦，点解咧？ 因为咧前排嗱，因为我前排咧，你大家都知道前排我真系工作好忙，系咪？咁咧成日都瞓得唔好，我系经常发梦自己甩咗排牙。 系咩？ 系啦，好大压力。 系咪因为你瞓觉嘅时候成日喺度磨牙嘅，所以会发啲咁嘅梦？你冇啊？ 咁我有 磨牙嘅人通常都唔知道自己会磨牙噶。 我冇，我系真系冇磨牙嘅状况。 都话啦，都话佢话冇啦， 真系冇嘅。 你已经中咗我圈套啦， 梦游嘅人都唔知道自己梦游啊。 咁醉咗嘅，我冇醉，我冇醉， 真系冇嘅。咁但系咧，因为压力大咧，压力大咧就好容易发梦，梦见自己甩牙。 吓， 系啦。咁我嗰排真系经常梦到嘅，每一次醒都好惊，好紧张，就系、是、死啦！我仲喺梦入边咧，系发梦死啦！我甩晒啲牙啦，咁点算咧？ 有冇执翻啊？有冇执翻啊？ 冇啊，你执唔到，甩 晒成排，我点样出镜咧？点样做嘢咧？ 即系你有见过自己冇晒成排牙嗰个样子？ 系啊。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体会嚟噶， 照镜住望到即系发梦嘅时候，咁但系而家咧，作息正常翻啦，冇咁忙啦，终于有翻时间俾自己休息啦，我真系冇再发甩牙嘅梦嘅，咁所以如果你话 见翻棚牙啦， 系啦，咁所以我都几满足我自己就系、是、有健康嘅牙齿嚟到可以俾我可以继续咁样去进食。更多嘅美食 哦，幾好喎、啊！我同你嗰個咧有少少似嘅，不過咧就唔係話健康嘅牙齒，就係、是、健康嘅身體添、 嗯。 我覺得真係好係好難得嘅，因為可能譬如自己又試過整傷過啦，咁、嗯、去到復原啦咁樣，咁但係成日都會覺得咧，原來而家係好需要咧恆常嘅練習啊，同埋運動啊，去保持住嗰個嘅健康，嗯、千祈唔好等到咧佢健康冇咗嘅時候咧，先至會向到諗下，即係加火啦咁样，咁有嘅时候咧就应该好好地即系强化佢，同埋珍惜佢，同埋另外一个咧，我自己都觉得系现有嘅就系开心嘅就系真系屋企， 嗯， 因为屋企咧系一个安乐窝嚟嘅，即系自己翻到屋企，即系唔系话屋企靓唔靓嗰啲问题，系屋企人咧即系陪住你嗰个感觉其实系好难得嘅，咁翻到去可能自己又有妈妈啦，咁小朋友又喺度啦，就算佢哋会整蛊你或者唔听话都好啦，其实你望住佢哋。即係俾到啲開心嘅能量你嘅都係可以，咁、所以呢啲都係我覺得咧係會令到我都相當之滿足啊，係、咪滿足啊？ 係啊， 滿足嘅事情嚟嘅， 所以都係滿足你而家嘅人生嘅。 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即係我呢啲仲可以食多啲好嘢，梗係更加滿足啦。 我就正想講我哋大腦啊，係天生有一個咧唔滿足嘅機制。 係啊，人類就係咁 啊，會令人好想不斷嚟到去外求更多，我想要好啲，我想要好啲。咁、但係今日呢一個我要做得到咧，就係、是、想提醒大家，其實你要觀察一下自己，你已經擁有啲乜嘢。 哦， 係啦，歐咧，歐你滿足啲咩啊？而家？ 有工作咯，系啊、你见我依家仲系 努力工作中， 系啊，努力工作中啊。 啲 set 文你就知道我好努力咁样工作，唔系工作俾自己带嚟嘅满足感系好多嘅，所以好多朋友都话：喂，点解你做完一档嘢，跟住晏昼又要做啊，夜晚又要做啊？咁样其实我觉得男人都系做嘢好啲，好传统啊。我 其实你啊真系时间管理大师嚟嘅， 唔系我真系中意做嘢啊，我中意做嘢同埋打波啫。其实今时今日系啊，咁我。唔使好似你咁样嘛，即系要好好咁样教育下一代啦。譬如你头先讲嗰个生死教育，系啊，你生死教育已经好难搞啦，系咪先？咁所以我都好欣赏小白系用咁多时间去凑仔啊，或者去即系将好嘅嘢教落去下一代咯。 有好多心神嘅，其实即系同下一代倾偈真系 系啊。不过我就努力搵钱啊，即系工作就系我自己感到满足感最大嘅原动力嚟嘅。咁啊，收音机旁边你咧？有乜嘢令到你好满足啊？又调翻转头，你今日有值得感恩嘅事项系咩啊？写低佢咁啊，即系发个贴文又好。 冇错，我哋咧都好好，因为我哋咧即系要赞自己，哦，你都可以讲出嚟，讲到自己有啲乜嘢我系满意，有啲咩满足嘅，有啲咩令到我系觉得快乐嘅。其实嗱，听众可能你未必想同人哋讲咁多嘅，你都写俾自己。你写低咗之后咧，你可以加强咗原来你对自己嗰个认识啊，写低咗你可以加强咗对自己嗰个满足感个认同。 系 呢个系非常之紧要嘅，即系譬如听周华山成日都系讲，你认同咗你自己嘅话咧。好多嘢其实你会更加容易找到嗰个满足同埋快乐嗰个感觉噶， 冇错啊！咁啊，大家都试试去学习一下啦。 今日系2023年8月29日星期二，今日呢一日好特别，因为今日系鼓励大家多啲食草药，少啲食盐嘅日子。究竟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Ficky 话你知。 总不止如妈宝上落堂，再谈为何竞争中史。未来就约好了，跟你跟我理想冲刺。要大四方舞毕业时手拖手合照。谁料他于天空。只要擦散我跟你，为何突然两颗心再顾忌？同学们全部也在笑，暗恋他这秘密谁？ 又再相见， 四年也苦等这一天， 你重叠于口罩的脸， 愿能达前望清一点， 奈何突然泪已光尖，一个拥抱来霸占， 笑大四方舞，毕业时手拖手再笑， 成全这一张合照。 多食草药，少啲食盐嘅呢一日，系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关注盐嘅摄入量，即系减少饮食中嘅钠含量，务求令到大家可以食得更加健康。咁今日大家可以一齐做啲乜嘢呢？就系喺屋企煮饭嘅时候，多啲用香草嚟代替盐，而且喺煮嘢食嘅时候，尝试一下用一啲无盐嘅调味料。又或者可以认识多啲唔同嘅香草，喺杂货店买一啲新鲜嘅香草翻屋企种，好似系百里香啊、薄荷等等。咁之后煮餸嘅时候，亦都可以用到呢啲香草啦。讲到尾，都系希望大家今日可以食得健康啊！ 晨光第一线 ，Vicky。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先，今日咧天气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嘅，局部地区雨势已会比较大，所以大家记得要带遮。而日间短暂时间咧都系有阳光，市区最高嘅气温都系大概32度左右，而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嘅，会吹轻微嘅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酷热，但系部分地区有骤雨噶。 嘉明讲健康。 好，你的晨光第一线，继续有李嘉仁医生。早晨啊，小明。 早晨啊，早晨啊。 系啊，追住暑假嘅尾巴啦，嚟到八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二啦， 又可以翻学啦。 系啦，终于又可以翻学啦，各位家长又可以休息一下。 其实我真系唔系好中意，又要翻学啊咁啊。唉， 不过咧，即系趁住呢个暑假嘅尾啦，都真系可以总结一下，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可能会唔会唔使翻学，唔系食学校入边嘅嘢食，喺屋企可能食多咗零食啊，或者食多咗啲平时冇得食得咁多嘅甜嘢啊。 系啊，呢个有个问题啊，即系嗱，爸爸妈妈而家嘅现代啊父母咧都好小心佢哋嘅小朋友系咪过肥啊咁样啊。但系如果有老人家喺度，唔怕啦，食啦， 肥肥白白先至靓嘅， 偷偷地又俾啲零食佢啊，偷偷俾又俾糖佢啊，搞到佢冇晒胃口。一去到正餐咧就唔食， 系 最近咧就系参加咗一个研讨会，系呢个系讲肥胖同埋糖尿症嘅。 哦， 嗱喺呢个美国有个数字咧，喺过去嗰几年因为新冠疫情咧，佢哋喺后生仔，即系喺18岁以下嗰啲咧，佢哋嘅异型糖尿咧系多咗两倍嘅， 咁多 嗱。糖尿病有两种，第一型一出世就发觉出问题，就因为他们产生不到胰岛素，血糖高的，这个是医就很头痛的。由10岁至到18岁讲这里，他们发觉现在是多了异型的糖尿，就是说他们对胰岛素有个抗体，同时呢啲亦都唔系咁有效嘅胰岛素，嗱呢个咧系全世界都出呢个问题嘅。 嗯， 即系听讲就咁听嚟，你话一型糖尿啊，一世就要打针啦。咁二型糖尿咧，我哋好多药系咪简单啲啊？其实唔系嘅。 哦， 如果你好后生，十几岁有糖尿症咧，你个危险咧系乜嘢咧？你会早死十几年嘅。 哇！ 啊，呢个系好严重啊，系啊，冇咗十年命噶，即系去到你正常最壮年30、40岁，你就夭折。 会死，所以我哋千祈唔好睇轻睇睇轻年轻嘅二型糖尿病，系非常紧要嘅。咁啊，当然佢哋亦都有肥胖啦。咁啊，我哋成日话肥胖，唉，食少啲嘢，做多啲运动， 系咯。 好容易咩？加明就得啫， 都唔得噶，大家都咁忙， 你都叻咗好多噶啦。 多谢。 好啊，咁啊，以前话喂，啲十几岁仔系咪食咁多药好啊？以前就惊，而家发觉唔使咁惊嘅。即系譬如有一只药系好多年噶 ，metformin， 咁好多糖尿病人都食紧噶，咁可以减低佢哋对胰岛素嘅反抗啊，咁啊。而家發覺咧，如果你真係好肥胖嘅話咧，可以食呢一隻藥幫下手，令到你瘦啲啊，減低你個血糖嘅。係咁啊，先大概三十年到已經好多有啦，一隻啊所謂去脂肪嘅藥，即係話你食咗嗰隻藥咧，你咧就食肥膏咧，你最多吸收三分一嘅啫。 哇，好似減肥藥咁樣，坊間好多 好麻煩噶。呢個點解咧？你係冇吸收嗰啲肥膏咧，你一個放屁就放咗出嚟嘅。 哦， 係咁搞到你好 mess 啊，又有味咁，所以呢個唔係咁啱用嘅發覺。咁啊，當然而家有好多新嘅藥係幫助到，係有啲係打針嘅，咁啊一個禮拜打一次針啊。是压低个血糖啊，令到你嗰、那个胃部啊唔好喐得咁快，可以吸收啊少啲咁得。咁啊，我哋而家咧都系密切留意住呢啲新药喺年青人嗰度咧系咪点样样啦？因为药咧嗱，新药咧所谓减血糖药咧系贵嘅，系贵嘅。喺美国咧，佢差唔多咧。要$1,000一个礼拜。 哦， 系啊， 即系基本上一支针就要成$1,000+噶咯。 系啊，好嘢。当然香港又平好多。啊，即系美国乜药都好贵嘅， 因为有保险啊。 好啦，但系个贵又贵啊。如果你需要就用啦。咁啊，当然其他旧嘅药亦都有试紧啦，亦都系平好多，亦都有用。嗱，但系我哋今日唔系呢度讲啲药物，系讲做手术。 哦，系咪啲摘胃手术嗰类？ 摘胃手术咧，亦都做咗好多年，有好多不同嘅方法。如果你话食药唔得，打针唔得咧，唯有咧系好真系做手术。呢、這个手术咧，而家亦都几做得几好啊！香港亦都做得几好噶吓。譬如你十几岁真系肥到已经，唉，点都唔掂啦，咁就唯有做。做啊，点样咧？有一叫做。sleeve 即系个袖啊 ，surgery 嗱，譬如啊，嘉明就睇到啦，譬如我哋个胃咧，好似呢条管度个手术，佢扎细佢，一条贴咁即系扎细个袖，系啦，咁啊扎， 即系好似一只拳头捉住个袖咁样样，咁就窄啲啦， 个袖咪净割。割咗80%嘅胃， 哇！ 系啊，哇！ 收窄好多， 收窄好多，但系而家系容易好多，因为有冇系微创啊咁样入去咧，用收咗咪我单俾条片你睇， 好啊， 好惊噶， 见识下先， 大声嗌噶， 哎呦， 即系个胃喺呢度，我哋窄成，即系剩低20%，咁样咧，当然吸收咧就少好多啦，一吸收少好多咧。你个人咧就会好，即系好快脆达标，可以令到你唔好咁肥。咁因为点解咧？因为细路仔嘅肥胖同成年人一样啦，一样血压高，一样二型糖尿病，一样咧系个骨有问题啊，膝头哥有问题啊，胃酸倒流啊，同时影响埋个肝，系非呢个酒精嘅肝。脂肪肝啊咁样，如果我哋唔理佢，十几岁好肥嘅小朋友都唔理佢咧，佢嘅生命会短咗嘅。同时咧，佢个精神啊，佢会俾人笑噶，唔争你玩肥仔咁样，你走就走唔喐，变咗一个好负面嘅心理嘅， 社交都有影响。 系啊，你最你想去打篮球，唔争你玩，坐埋一边啦咁样。 你真係好悶㗎咁樣。咁我哋一定要小朋友快樂成長，咁我哋一定要想盡辦法幫呢啲肥胖嘅小朋友可以呢就係、是、可以一個有個正常嘅生活，減低嘅血糖。咁做咗呢個手術呢係相當之安全嘅。亦都唔會影響咗佢個生長嘅高度速度㗎。咁但係當然唔係話一個醫生搞掂，要好多人幫手，要心理治療師啊、營養師啊，好多方面去幫呢樣嘢嚟嘅。差唔多咧，通常咧，我哋話見到醫生要做啲手術，通常咧係去到12、18歲到做啦。5歲又太細嘅咁就啊，咁就係要一定盡快去搞掂佢。咁同時有一樣好得意喎。佢做咗之後咧，佢咧就瘦咗，點解又肥翻嘅體重？原來唔係，因為啲脂肪咧就變咗肌肉。 哦，大隻仔而變咗。 大隻仔啦，咁所以咧，咁就唔使驚噶嚇。咁所以話希望咧，我哋盡量係一個小嘅年紀做啦。12歲到啊，唔掂啦，咁就係要考慮啦。即係啲考慮咧，當然唔係一兩日，要俾啲時間，要好多心理準備，俾個小朋友同埋佢哋嘅爸爸媽媽去知道有啲咁嘅事啦。咁希望咧減低呢個而家我哋現代人、現代少年嘅煩惱啦。肥胖與糖尿。 唔该，小明，唔该，嘉明，同大家讲翻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啦。咁啊，因为咧屯门公路啊往荃湾方向咧，近住屯门医院咧，部分行车线咧仍然系封闭嘅。咁啊，现时咧屯门公路往荃湾方向嘅车龙龙尾咧，已经去到元朗公路啦，近住呢个洪天路啦。驾驶人士咧，请改考虑其他嘅道路啦。 掌握本法，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世界。 投资 O2O。 早晨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标指、纳指全部升啊，道指升213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27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14点啦，咁啊港股 ADR 咧都升嘅，咁贴士啲同大家睇下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高水190点啊，睇嚟今日咧进一步啊牢固少少咯，升到去18000点楼上咧，仲有啲机会继续啊维持个升势，咁啊继续业绩高峰期啦，睇下有冇啲蓝筹出业绩咧，带动到啊成个恒指嘅走向啦。咁啊，除咗股票市场表现咧，呢个时间都可以呼吁下电话1872388做咩事啊 ，Vicky？ 冇错啊，就系晨光 Morning Call 啊。如果你哋有身边有朋友生日啊，或者有一啲特别嘅节日啊、周年纪念啊，都可以打上嚟，然之后咧透过大气电波咧嚟到去向你身边嘅朋友啦，或者另一半啦嚟到去分享一啲感受啊。 系啊，咁啊 ，Vicky 就会负责出去听电话啦，1872388咁啊，转个头咧，晨光 Morning Call 就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今日嘅消失的地图咧，继续邀请到咧就系嚟自韩国方面嘅阿 Joyce 啊，阿 Joyce 早晨， 早晨啊，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我讲得啱唔啱噶？ 非常正确， 真系， 系啊， 我15、16噶，我真系唔识噶，因为我都系冲大头鬼行出嚟嘅咋，好啦，咁上次咧阿 Joyce 咧就已经同我哋讲咗咧就系首尔其中一个地方即系、就是、新兴嘅圣水洞啦。咁我知道咧，其實喺韓國方面咧，都有好多因為疫情關係咧，有好多唔同嘅叫做新興嘅地點咧，都一樣咧係有所改變嘅。 冇錯。 咁其中咧有啲咧就係啲政要經常都會去嘅地方，而家都好似有所改變。 係啊，我其實咧好想介紹大家咧，因為其實我好中意去周圍八卦嘅。 嗯。 係啦，咁其實咧喺上年開始咧，韓國有個地方應該好多人都熟悉嘅，就叫青瓦台。 係，我。 新聞一定聽過啦， 冇錯啦。咁其實青瓦台咧就係、是、韓國嘅總統啦，佢哋嘅辦公同埋居住嘅地方嚟嘅。以前咁、大家應該係對嗰個畫面係非常之熟悉嘅。佢喺就係、是、喺三清洞嘅地方啦，亦都係喺景福宮嘅後面。係啦，咁大家都會一定去過，第一次去首爾嘅話，基本上都好多人都會去過。咁、其實基本係上年開始咧，就佢因為新嘅個總統上任之後啦，其中一個嘅政績咧，就係、是、想將青瓦台咧就向公眾開放。係， 點解佢需要咁樣即係有呢個諗法咧？ 係啦，咁當時咧佢 親民啲諗住， 冇錯係啦，佢當時就覺得咧，第一佢可能就想覺得呢、這個地方咧想同大眾啦就更加近距離啦、 啊。 第二就想同即係民眾更加可以接近，可以更加多對話。咁、而佢都覺得可能咧已經唔需要再係好似沿用舊嘅方式去做辦公同居住，咁所以佢咧就將個辦公室咧移師咗去龍山，咁、就將呢個地方咧就即係可能係整理好之後咧就向公眾開放，等大家自己嘅市民啦同埋遊客都可以清楚究竟韓國嘅其中一個最新最新嘅一個地標係一個、本身係一個點樣嘅地方咧？呢、第一，第二佢都係立志係想將呢個地方由景福宮即係由以前啦，同埋而家啦，即係帶到嚟。而家青瓦台啦，成、個最主要嘅中心地帶咧，就想去將佢咧就成個去向公眾開放，係、啦，咁就等普通人都大家都可以嚟到呢個地方，就更加接近咁樣咯。咁所以由上年開始咧，就真正地去向公眾開放，可以即係登記，跟住之後入場免費嘅。 哇，免費添啊！ 係啦，我想同你講一樣嘢咧，其實咧喺佢真正地。開放之前咧，我喺2014年嘅時候咧，我都入過青瓦台 嘅。哇！你入去揾總統啊？ 我就唔係揾總統，因為當時咧，我就第一次去就去工作假期。嚇！咁我嗰陣時就好好奇咧，因為咧我就見到咧網上面係可以申請，但係嗰陣時係用要護照啊，最特別申請要檢查嘅。就可以想申請咧，就入去參觀，就跟嗰啲佢哋嘅 tour。第二去跟個 tour 嘅時候咧，你係唔可以周圍走嘅。 嚇！咁梗係啦。 跟住人哋啦，聽導賞啦，之後去各樣地方啦，唔可以亂影相嘅。最尾佢只會喺你走之前喺某一個指定嘅地方，佢會幫。你影一张相，系啦，而呢一张相系曾经都喺我啲书里面出现过。咁喺2014年之后，我去过一次之后咧，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即系好有意思啦。但系其实你好多嘢都睇唔到嘅，讲真，系啦。咁但系咧，经过咁多年之后，我就上年佢哋开放之后咧，我基本上到而家我去咗三次。 哇！咁入边嚟都好熟噶咯，而家 我都好熟噶啦，而家因为其实咧第一次我就纯粹系好奇自己去睇，同埋去做我本身书嘅采访啦。咁第二次咧就係我陪帶一個朋友去睇，咁我就變咗我係做好似做導賞咁啦。咁第三次就係喺我啱啱六月嘅時候就帶咗中大佢哋全球研究佢哋一個學系嘅學生裏面咧就係、去韓國考察。我就帶咗幾個學生去咧就一度行一度講，大家去講下，因為嗰度嘅學生咧有大家唔同嘅關注點啊，有人對藝術好有興趣，有人對可能以前同而家嘅事好有興趣，有人對裡面嘅gossip嘅 story 好有興趣，係啦各樣嘢啦，咁就帶學生去一齊行一齊傾偈咁樣。所以咧三次去行，雖然我去咗三次啦、但三次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新嘅內容，同埋咧尤其是我對上一次我哋係我好記得嘅6月6日其實係其中一日韓國嘅公眾假期去行嘅時候咧，特別地咧嗰日咧係有一個特別嘅展覽，同埋咧係特別地開放咗青瓦台裡面其中一個地方叫迎賓館，平時係唔開嘅，咁就裡面有好多唔同嘅展覽，就包括係展示咗一啲各界嘅總統佢曾經做過唔同嘅一啲嘅文化外交嘅一啲嘅展示同展品，一啲實物嘅展品，係啦，咁所以其實每一次去咧，基本上個感覺都非常之唔一樣。 哦， 係啊， 咁如果你話一般聽眾佢去到首爾，亦都想去青瓦台嘅時候，咁佢第一佢外國人 passport 都可以去登記噶嘛？ 絕對冇問題。其實咧，佢國民可以即係預約啦。外國遊客咧，全部都係可以 walk in 嘅。係啦 ，walk in 基本上帶 passport 去咧，佢基本上就可以俾你入場噶啦。咁、甚至乎咧，佢walk in 咧有兩段時間嘅，係即係有兩段時間可以 walk in。但係咧，如果假設你係想有埋導賞嘅話咧，你可以係事前咧上佢哋嘅網站、有英文版嘅、你可以 check 定咧就係邊一段時間咧佢有邊一段路線嘅導賞。咁、你就可以帶住導賞機咧，你就可以一度。聽一度睇即眼前嘅風景 咯。哦，即係佢有路線俾你選擇嘅。例如我今次要行會議廳我咁講啦，會議廳，跟住要經過佢哋嘅 canteen， 跟住就去大門口，可能第二條路線咧又去第二邊嘅 building 咁樣嘅、 其實咁嘅，你可以入到去咧就自由行。 係啦，自己去睇，自己去睇可能展品嘅說明啊，或者可能其他嘅簡介。但係咧，其中咧就有某一啲嘅路線，佢就截錄咗咧，就係特別安排有導賞。 哦， 你就可以跟導賞，佢有啲係英文導賞添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咧，普通嘅遊客咧就可以係有兩段時間，一段係上午，一段係下午嘅。咁就跟翻嗰個時間咧，就去到 walk in。佢每一個朝早基本上 walk in 係好似係可以500个人嘅，所以你一定去到嘅。係啦，咁但係有個 tips 就係第一就避開星期二，因為星期二係休館嘅。第二就係可以盡量就係揀平日，如果你係遊客嘅話咧，平日 會好啲啦。 係啦，你就唔會同人哋撞，同人哋逼咯。 係，咁入邊多唔多護衛仲喺度駐守住定？ 其實冇乜㗎啦，其實佢 因為真係變咗個旅遊點嚟㗎。 係啊，佢開放得俾你，你就真係自由可以自由行、自由參觀，包括你可以去最主要的主管啦、迎賓館，即係平時係迎接外賓嘅地方嘅嗰個館啦、入到去好多大堂好金碧輝煌，有啲好靚嘅地方，甚至乎我哋成日都喺新聞先見到，即係例如佢哋接待外國嘅元首啊、握手啊，甚至乎佢哋自己係頒唔同嘅勳章俾自己國家嘅可能一啲嘅軍官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嘅政府嘅人員啊，好多做唔同儀式嘅地方咧，你都可以入到去裡面， 哦、 就可以睇到唔同裡面嘅藝術品啦。咁另外有一啲地方。就是本身以前總統他們居住的地方起居、 哇寝室 是啦即是巷屋的、他們都可以走到去那個地方看咯所以其實 是很有趣的就是很難得有個地方你可以是這樣去參觀和真的實地踩下那個地方 是啦那影相方面呢 自由影 的 基本上是自由影 以前就只是影一張 系啦， 系啦，话你喺呢度影就嗰度影， 冇错， 其他地方影嘅我都唔知道会点啦。 系啦，唔俾，系啦，或者即系可能即系保安非常之严密，因为以前去嘅时候系2014年，当时都系有当时嘅总统仲系喺里面居住同办公啊嘛。系啦，咁而我当时咧能够跟到去咧，原因系因为我系压到去入一个人哋中学生嘅类似15人嘅学校团体咧，里面好似仲有一个位。咁所以嗰阵时， 咁你系扮学生嘅， 嗰阵时我就冇嘅，但系不过佢就安排咗我，你可以系跟佢哋。 咁你个样。都好似學生， 都可以扮啊，即係戴多個眼鏡咁樣去扮。 係咯係咯係咯，都幾好嘅體驗喎、啊、呢、這個。咁嗱，你話青瓦台咁，我去難唔難去 嘅 其實？ 絕對唔難，因為咧，只要景福宮嘅話，我哋成日都去嘅地方，景福宮啦、三清洞啦，我哋好多國立美術館啦，都係喺嗰個地方。所以其實咧，而家變相咧係去青瓦台嘅話，其實係一個你花一日時間咧都可以淨係留喺嗰個區。原因係因為咧你可以去景福宮，後面就係青瓦台。跟住佢嘅右手邊就係三清洞，有好多唔同嘅行屋啊、餐廳啊、新嘅 cafe 啊，甚至乎你可以去行北村唔同嘅一啲嘅小店啊。另一邊咧就叫西村孝子洞，都有好多一啲傳統嘅嘢可以去行嘅。包括仲有一啲就係例如可能有一個叫通人市場啦，用銅錢去可以體驗做呢個嘅自己嘅韓式便當嘅一個市場啦，啲傳統市場啦。咁亦都如果你話我唔想咁樣掃街嘅。做一個好有名嘅人心心雞湯嘅店，都喺土族人心心雞湯都喺嗰度，所以其實喺嗰個區咧，基本上你花一整日咧，淨係去行唔同嘅可能藝術嘅、文化嘅，跟住之後可以著韓服去周邊去穿， 其實玩兩日都得嘅， 係啊，去穿梭其實係都好足好豐富嘅，可以話係啊， 影相打卡就冇得輸啦， 冇得輸，你新嘅又影到，舊嘅又影到，同埋咧最緊要就係青瓦台嘅特別之處就係我哋成日見到好多古舊建築咧，嗰、那個瓦片屋頂咧，基本上唔係黑色就是、紅色，其實咧唯獨是青瓦台獨特呢個地方，佢嗰個地方個瓦片就係青色，嗰、那個青瓦 即係青瓦啊嘛， 冇錯，就係只係為青瓦台而設嘅，係啦，所以如果中意係藝術 青瓦台個青字真係解作綠色噶嘛？ 係啦，清電青色個青係啦，所以如果假設係中意藝術啊，欣賞唔同嘅古即係唔同嘅時代建築嘅美學嘅朋友咧，基本上去青瓦台都可以揾到好多好獨特嘅點。 哇！ 係啊係啊， 講到我都想去添。係 啊， 咁今日傾住咁多先啦。 好， 下個星期繼續沙冷氣喐。 好，冇問題。 可再生能源可以话越来越普及，其中太阳能发电就是其中一个最流行的选择了。不过它的结构限制令到它的安装要求非常之高，所以现在有一种最新的太阳能发电技术，就是喷漆式太阳能发电板。这一种新的喷漆式太阳能发电板是由英国的雪菲尔大学研发的，它可以喷在任何的表面上，不一定是平面的，而且它的材质其实是钙钛矿，成本低，吸光性好，同值是有点像的，效能上已经可以达到实用的程度。 不过这一款最新的产品暂时只是达到 11% 的效能，未去到理论上面的 19% 最高效能，相信仍然有很多改善的空间。不过我们都可以期待它将会应用到去好像汽车或者是其他地方，令到太阳能发电技术更加普及。在我们面对能源危机的今日，这一种新的科技可以说是一大突破，可以为我们未来带来可能更加方便的生活，同时减少我们对于传统能源的依赖，达到更好的环保效果的。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脱完会粒碎碎微尘，散发曾有的八岁天真，就是望向天气氛，阳光渺渺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降临，怀波波沉沉，无限耀眼，暖意为海风天长足紧，用最真的感觉呼吸，逐秒天空变化再散。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或于嚣张，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紧张，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如你和我全我望我的朋友发别要担心，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向往，即使任自我也能够发光，一生闪光无怨去闯，难道就算想得到我仍然能让我，吹风那个方向总有天空，无事之中火放绽放，独有的这一封好看，要自创出好天气，如雨后 佢名字系斯卡，有呢一首《天气之旅》。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啦，咁梗系请翻我哋尊贵嘅追踪三十一阿昌出嚟先啦。早晨，阿昌。 早晨，早晨，放下早晨， 团 仔。 好，咁啊，7:35系咪有社企系咁 run 呢？ 冇錯，今晚7:35呢個社企係咁 run 咧，咁啊繼續帶大家落到去本地嘅社企嗰度，咁啊邀請啲嘉賓啊親身落場，認識下嗰啲社企點樣 run 啊，點樣營運啊，咁啊今晚咧會帶大家去到兩間嘅本地社企，嗱首先第一間叫做長屋設計，咁啊長屋設計係一間咧針對長者需要嘅裝修同埋維修社企嚟嘅，咁就係希望咧。就是用呢啲室內設計去改善啲老友記嗰個居住環境，減低佢哋喺家居和遇到意外嘅風險咁話。咁我哋啦請嚟嘅嘉賓咧就係、是、本地嘅一個飲食集團嘅 boss 嘅老闆叫做黃傑龍。咁大家可能都有聽過，黃傑龍本身都係一個對關懷社會嘅有心人嚟嘅。咁但係佢係一間即係大型嘅飲食集團嘅老闆嚟噶嘛，佢係私營嘅老闆嚟嘅。佢入到呢間社企嗰度，佢要親身落場睇下咧。佢哋係點樣營運？因為私營同埋呢個社企嘅營運方式好唔同嘅，咁啊，即係唔止係營運間社企咁簡單。啊，黃傑龍咧仲會親身落到前線嗰度，去到真係走入佢啲長者屋企嗰度，一齊去諗下點樣設計同埋點樣改善佢哋嘅居住空間。咁、哦、啊，一齊睇下大老闆點樣去到認識佢啲社企點樣運啊！咁啊。 另外啦，节目下半部会带大家认识另一间嘅社企，叫做诗艺手作，佢系一间咧制作皮革嘅社企嚟嘅。咁啊，所有制成品咧，嗰啲皮革制成品咧，都系由佢哋学员制造嘅。咁啊，比起嗰啲传统庇护工厂咧，即系整皮革咧就相对繁复，所以咧更加能够提升嗰啲学员嗰个自我价值啊。咁啊，节目就请嚟新一代演员林海玲咧，走去呢个社企嗰度学下点样制作皮革，同埋啦，佢仲要担任呢个生产线嘅小队长啊，咁啊睇下佢落到前线嗰度，点样去到同嗰啲制作工人啊，嗰啲学员咧一齐去营运，同时认识呢间社企系点样 run 法嘅。 哇，好劲、哦！我咧系之前就试过整皮革嘅， 系 我形容系接近失败。 是很难做的， 因为又要钉，不断揼一些窿，之后又要缝线。我本身个人是有少少粗心大意的，那些是真的要很细致、很有耐性的。所以其实真的觉得班学员很厉害，如果是真的做到一间社企是可以制作到一个皮革的商品，是真的很值得我们去看看，还有怎样学习的。去到八点钟了，医生与你，那是讲什么呢？ 咁啊，逢禮拜二嘅醫生與你咧，都有醫學人呢個環節嘅，咁啊，認識下本地嗰啲醫療嘅人員啦。嗱，咁今晚嘅主角咧叫做黃志基教授，今晚係佢上集，下個禮拜二咧就帶嚟黃志基教授嘅專訪下集。咁啊，黃志基教授咧係香港大學藥理及藥劑學系嘅系主任嚟嘅，佢本身咧喺英國讀呢個藥劑嘅，畢咗業之後咧，在歐洲成功研發出第一種獲歐盟兒童藥品銷售許可的兒科口服腦間藥物。黃教授在英國發展了20多年，他在2011年決定就回到香港，回流香港了。他原來多年來都醉心教學的，所以他現在在港大那裡教。黃教授呢，這個是他的在醫學上面的一些履歷，我們當然節目會跟大家講一下，但是最特別的是節目的下半部分跟大家講一下黃教授他自己本身他小時候是怎樣的。大家一直想想，黃教授是一個醫生，是一個大學的教授，他一定是一個出身很好的人，但是原來很有趣的。黄教授咧细个时候系一个问题少年嚟嘅， 问题少年点样问题发声？有好奇心嗰款啊？ 佢个问题嗱，好奇心就唔知道有冇啦，但系佢同佢屋企人嘅关系好疏离嘅，仲成日逃学添嘅。 逃学 系啊，佢个性格即系好大脾气嘅。佢大脾气到点咧？大脾气到咧，佢当日考会考嘅时候咧，考英文口试即系考 oral 嘅时候，因为发脾气，佢唔开心。所以佢索性唔考，亦都因为咁，佢英文科就唔合格啦。咁啊，搞到咧， 点解做到医生嘅？ 系啦，咁点样做到医生嘅咧？大家想知道要留意啊，因为今晚嘅节目会请嚟佢中学嘅老师同埋嗰啲中学同学上嚟，一齐讲下佢细个几个人生嘅转捩点啊。咁究竟点解佢做到医生？佢由边一刻开始佢改变咗咧？今晚呢个医生与你医学人就会同大家一一去认识佢多啲啊！咁大家要留意今晚八点钟啊！ 哇，这个吸引啊，好 juicy 啊！我以为，因为我身边都有朋友系读医咧，佢哋真系由细到大都系好乖啊，读书好叻啊！我唔相信，原来系有人系真系，咦，本身系问题少年啊，最后屘又做到医生、啊。 仲做到大學教授添， 系咯，喂，可能我都有啲機會喎、 啊。咁你要努力啊， 師弟。今晚我要睇一睇啦，呢一個醫生與你，去到十點半啦。超級植物，乜嘢係超級植物啊？ 哇，這個超級植物犀利啦，大家可能都冇諗過。嗰、那個超級植物咧就係海藻啊。咁啊， 海藻 係啦，海藻咧成日俾人當做海裏邊嗰啲雜草啊，即係仲會即係引發洪潮，影響環境。即係大家冇諗過咧，喺海灘遇到嗰啲海藻咧，即係成為咗我哋所講嘅超級植物。嗱，佢有啲超級化咧，我講其中幾樣嘢，大家可能冇諗過嘅，就係佢原來可能咧能夠取代石油啊，做一個環保嘅燃料。 取代石油？ 係啊，環保燃料。另外啦，佢能夠成為塑膠嘅替代品。嗱，最神奇嘅係咩咧？最神奇佢能夠醫病嘅， 醫埋病都得。 醫個咩病咧？即係唔係清熱氣嗰啲醫病啊？係能夠咧讓啲名人士重見光明咁話啦，唔係 咁厲害， 係節目嘅科學家講噶嚇。咁大家想認識多啲呢個海藻點解係超級植物嘅話咧，留意今晚十點半呢個紀錄片《超級植物》啦。 太神奇啦！我一路都係覺得，譬如咩藍藻嗰啲咧，成日一出啲新聞就話啊，而家海洋被污染啊，所以我成日都覺得藻，我以為藻類係唔好 嘅 喎。 係咧，原來佢有好嘅一面。 系咯。果然啊，任何嘢都有好坏之分嘅，佢系有佢好嘅一面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就记得睇十点半嘅《超级植物》啦。咁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日双方互相指责，话使领馆近期都受到对方滋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日本国内近期多次接到从中国打出的骚扰电话，又指日本驻华大使馆和日本人学校被投掷石头。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交涉，要求确保在华日侨和日本驻外公馆的安全万无一失。较早前，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应约和日本外务事务次官江野正敬会面。吴江浩就中国驻日本使领馆遭受滋扰提出严正交涉，表示使领馆近日接到大量来自日本国内的骚扰电话，敦促日方依法处置。吴江浩又就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进一步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要求加强海军力量，又谴责美国将朝鲜半岛附近海域变成最不稳定的水域。报道指，金正恩在海军节讲话中形容美国、日本和南韩为黑帮老大，又指由于美国和其他敌对势力鲁莽的对抗举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已经沦为世界上最大的战争硬件集中地，以及是最不稳定的海域，有爆发核战争的危险。金正恩又说，海军要保持战备状态，并彻底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强调北韩海军将成为履行战略职责的国家核威慑组成部分。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架消防直升机撞入民居内，造成两死四伤。事发在布卢沃德县，警方确认死者之一是直升机上的消防队长，另一人是女性居民。另外，直升机上两名消防员受伤，民居内两名居民亦受伤，都被送去医院治疗。这架消防直升机执行救援任务后返回机场，途中怀疑机件出现故障，随后撞入民居，事故原因正在调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控企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案件，法官决定在明年3月4日开审。特朗普就在社交网站表明会就审讯日期提出上诉，他又批评检察官故意拖慢调查进度，令审讯时间和他的对手总统拜登的竞选活动撞期，认为审讯日期的安排是选举干预。不过有法律专家表示，法庭的审讯排期决定并不是上诉的合理依据，因此特朗普就审讯日期上诉是不可能。另外，特朗普被控企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佐治亚州点票结果一案，已经定于下月6日答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70点，升139点，成交金额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1点，升2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0252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4升个二，阿里巴巴89.75升8.5，友邦保险69.25升8.5，盈富基金18.82升1.7，恒生中国企业64.92升5，比亚迪股份229.8升4.6，美团135.3升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46.35，瑞士法郎0.883，加元1.36，人民币7.288，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2,278点，升106点。港金报17,98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33美元，卖出1,92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咧坏车都系未清场噶。屯门公路往荃湾方向，近住屯门医院部分行车线都系继续封闭。咁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红天路，亦都影响红天路往元朗公路系车多挤塞。龙尾去到红字路，咁仲有青山公路南地段往元朗公路方向咧，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洪水桥轻铁站，龙尾。去到洪水桥轻铁站，咁另外元朗公路咧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十八乡交汇处。咁受到坏车影响啦，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博爱医院都系车多繁忙噶，咁龙尾去到十八乡交汇处。而天水围天池路往元朗方向，近住天华路咧有交通意外，全线继续封闭，一带系比较车多，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葵涌嘅葵德街系有爆水管，往葵和街方向，近住葵顺街熟食市场，全线系需要封闭。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女童军会。东隧过港岛方向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元芳；狮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往九龙入口范围系较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到警察总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方向，亦都系较为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到沙田马场。咁另外提翻大家啦，东隧咧已经系实施易通行噶啦，咁各位记得尽快开立易通行户口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喺明枪暗箭、利欲熏心嘅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手足口病是常见儿童疾病，会透过口水、鼻涕、粪便、穿了的水泡和受污染的物件传播。要预防就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要用纸巾掩住口鼻，不要共用毛巾和个人物品，经常掂到的东西例如家私和玩具要清洁消毒。万一受感染就不要翻学、游水或者参加集体活动了。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电音乐队星期三的康帕奈拉推出全新歌曲叫做 Mermaid。主音歌手除了在演技大爆发备受肯定之外，音乐方面也都不错。今次歌曲以轻快为主，表达一种经常在海中生活的人鱼公主对陆地飞鱼感觉得到憧憬，也都希望拖住王子隻手共度时光的感情。日本男榜推介歌曲星期三的康帕奈拉 Mermaid。星期日本男榜推介作品，星期三的康柏奈拉 Mermaid。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朝早九点四十一分，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又系充满爱嘅环节啦。 好啊，啊，我个人最有爱心噶啦，梗系啦，我认第一啊，唔系我认第二，边个敢认第一啦？就系你行出嚟认啦。 系啦 ，Vicky 咁， 点又似你？我哋斗有爱心，搵个听众出嚟一齐倾下先。 好 ，Hello， 早晨李小姐。 早晨李小姐。 早晨啊，早晨，两位好啊，早晨。 早晨，你今日有啲乜嘢爱嘅信息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哦，今日是我个细女 CK Lee 生日快乐啊！ 哦 ，Happy Birthday！ 多谢多谢 ，CK Lee 很犀利，系。 咁我喺度咧就祝福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 系，咁啊，工作顺利，工作顺利嘅，系做紧嘢啦，系。佢做边行啊？会唔会好忙啊？成日冇时间一齐诶饮你汤啊，食饭啊咁样啊？ 你所讲嘅嘢都有。 吓，都有啊！哎呀， 系啊系啊， 不过工作忙是好嘅， 系 啦，年轻人系要打拼一下嘅， 系啊系啊，咁样就有工作，咁就可以俾多啲零用妈妈啦。 啊，呢、這个真系要啊，回馈翻爸爸妈妈啦， 请你食下饭啦， 系食下饭，联谊多啲啊，去多啲旅行啊，系嘛？ 会啊会啊会啊， 系啊，咁啊最近最一次你哋见面系咪会唔会好耐啊？定系都系经常见啊？ 不会的，那天8月24号都全日都跟我一起，是新历生日。 哦，新历生日，哦，那照你咁样，即系今日系旧历生，旧历生日啦。 农历啊， 农历生日系。 系啊。 农历今日系7月14号。 系啊。 哇， 但冇咁记嘅。 大吉大利。 冇错，系啊，佢要嚟到选择咗我，咁啊，大家都一直。 啱啊！ 同快 乐 一起， 啱啊！咁上次新历就庆祝咗啦，咁啊农历生日都要庆祝噶，会唔会一起食翻餐饭啊？ 过去同佢食个蛋糕咯， 食个蛋糕，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佢仲有啲平时有几忙啊？即系工作上边，冇时间同你食饭 啦，系啊，都系忙啊，但系都可以抽到时间食饭啊、饮汤啊、行街啊。 哦，咁啊得啦。佢自己有冇屋企？即系譬如嫁咗未定系点啊？ 佢未结婚嘅。 我未结婚，就更加多时间陪阿妈啦。 系啊系啊，所以我都好感恩，好满足。 系啦，又孝顺啊，都听得出啦。你谂下，又会成日同你呢度去嗰度去，今日你又一齐切蛋糕咁样。 是啊是啊， 正啊，又温馨，样样嘢都正，非常好。 咁我亦都呢度咧就有几句说话，就系话，佢有个家姐，Karina， 都系好孝顺嘅。 Karina 系啦。 啊，咁啊，日后嘅日子咧，我希望佢哋两姊妹，相亲相爱。 哦， 一定会嘅，系咪啊？ 筷子姊妹花咁添啊，你放心啊。 系啦， 系啊，系啊。 你 Vicky 就唔识啊，筷子姊妹花。 我识啊。 系咩？ 头发去到好尖，好尖，好尖噶嘛，梗系识啦。 可能 We Like Hong Kong 噶嘛。 个歌手就唔记得叫咩名添啦 ，Vicky。 筷子姊妹花嗰首系咪 Hong Kong 嗰首啊 ？We Like Hong Kong 咧， 系咪啊？系 We Like Hong Kong 就唔记得。 我以为嗰个陈美玲嘅添， 哇！ 李小姐话我啱， 哎，好啦，哎，个个都啱，个个都啱啦。咁啊，有首歌想同系咪阿女女两位女女都一齐听？ 好啊，好啊，好啊， 得唔得？揾咗只幸福摩天轮俾你， 幸福福。 我都会有个频道俾翻佢哋嘅。 系啦，我哋就有一年嘅免费重温添啊，可以听足一年，日日都听，日日开住佢。 会啊会啊会啊！好啊，多谢你 两 位啦。 好啦，多谢你呢个爱心点唱，拜拜 拜拜。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时吻到星空，坚韧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飲食淘鉴， 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味嘅餸菜。 好， 咁如果大家系唔系好想成日食正餐嘅时候咧，我觉得呢个都啱嘅。薯仔沙律 哦，轻食嘅。 佢可以轻食，不过因为薯仔佢入边淀粉质都高啊， 都饱。 系啦，咁所以系，我觉得都饱肚嘅。咁有啲人可能我唔系真系中意餐餐有米饭嘅，咁啊中意用其他嘅淀粉质代替嘅话，其实薯仔沙律咧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噶吓。咁我自己咧都有整薯仔沙律嘅习惯嘅。 哦， 系啦，咁有阵时即系整开买多几个薯仔翻嚟，咁啊做沙律，咁我觉得食起上嚟又简单，咁啊挤雪柜咁亦都可以即系。呢两三日都可以慢慢食啊，咁样啦，咁又唔使话即系食好多米咁样，所以我觉得个选择咧都唔错啊吓。好啦，咁薯仔沙律咧嗰个做法咁啊，当然非常之简单啦。咁但系材料你都要讲讲先，例如薯仔啦，咁因人而异嘅，咁你想多啲，你咪买多几个薯仔咯。咁如果你话大概系两三个人份量咧，我谂两个大少少嘅薯仔其实都已经足够噶啦。咁亦都可以准备定一啲，譬如系你想多啲多啲味道啊，多啲味道可以准备定啲鲜冬菇啦，或者咧就系啲火腿、葱花啦。咁有啲朋友就中意加埋啲芫茜同埋芝士嘅，咁呢个真系真系适随转变啦。咁亦都要准备定鸡蛋啦、盐啦、黑椒啦，仲有啲譬如沙律酱、蛋黄酱咁样。有啲朋友就中意加埋青瓜嘅，咁一阵间可以讲下到底点样可以将呢啲材料混入去啦。 好， 咁首先咧就将呢一个薯仔咧就切皮先， 去皮， 去皮，好啦，薯仔批完皮之后咧，将佢切一块块。 我想话其实我几中意食薯仔皮。 是咩？即系佢焗嗰啲嘛，系嘛？ 系啊，就算烚我都中意，我几中意佢。 系咩？诶，咁啊啱啦，咁啊唔使嘥啊！我屋企咧，即系批完薯仔皮之后拎翻嚟打包俾你啊！ 净系食薯仔皮， 净系食薯仔皮。 系、啊，我嘅意思系食薯仔嘅时候中意连皮食，唔系净系食薯仔皮咯、 啊。都唔紧要，咁你咪连皮食埋佢先咯。 再捞埋其他嘢。 系啦、啊，再捞埋其他，跟住你去 canteen 买个面都好啊，咩都好，你咪抌埋啲薯皮落去一齐食咯。薯皮 好惨咁样啲，即系好似食薯皮咁样。 系啦、啊，薯仔皮，好啦、啊，咁你就将佢。切咗去咗皮啦，就切一嚿嚿先咁样。咁如果你想快啲熟嘅话，咪就切细粒少少啦。但系又唔好切太细粒咯，因为太细粒咧，你喺你烚嘅过程入边，啲薯仔会溶嘅。咁所以都系大嚿少少，又唔好话太大嚿。如果咪又等好耐啦吓。好啦，咁跟住咧就将佢切块之后咧就烚熟佢啦，或者有啲人中意蒸熟佢嘅。好啦，然后咧就将佢压啦。咁压嘅过程咧。就好簡單嘅啫，其實你我諗去啲鋪頭，你咪有啲石鐘咧，你可以咁樣用啲石鐘鐘又得啦。咁又或者你咩都冇嘅，咁我以前喺學過廚嘅時候都有整呢個薯仔沙律啊。咁好簡單，其實你有啲譬如沙律醬有啲，總之有啲醬啦，或者有啲玻璃樽嘅嘢咧，你就攞個樽，跟住攞保鮮紙包住佢。攞个盘嚟压， 系啊 系啦，咁啊压佢其实都得嘅。好啦，咁跟住咧就将佢咧就压完之后，你就发觉咧就，但系又唔好压得太碎，因为咧就算淋咗条薯仔咧，你有阵时留翻啲一两嚿有咬口咧，我觉得对于嗰个味觉上面，甚至乎嗰个嚼劲咧，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嚟嘅。好啦，咁你就继续咧就岩到佢烂烂地啦，然后咧就开始咧就准备埋其他嘅材料，包括咧你可以。烚鸡蛋啦，烚鸡蛋之后咧都可以将个鸡蛋就抌埋落去呢一个嘅薯蓉嗰度咧，就一齐去到熬佢啦。亦都可以冇错啦，亦都可以准备定呢一个嘅头先讲个香菇啦，又系烚熟咗佢，跟住就切粒啊，咁又系摆入去一齐就熬。咁你发觉咧呢一个嘅薯仔沙律个 base 即系佢嗰啲薯蓉咧，已经好实净嘅薯蓉咧。个味道都已经好丰富， 我未试过薯蓉加菇喎。 有噶，其实好香噶， 系咪啊？ 系啊，真系会好香噶。但你特别压埋佢嘅时候，将嗰啲菇嘅味道咧就分散埋去呢一个 薯仔就吸晒啲味咁样。 系啦，冇错，吸晒啲味。咁你再加上头先有烚咗个鸡蛋，亦都可以将佢压埋入去咧，所以佢入边嗰个口感啊或者个味道咧都已经相当之丰富噶啦吓。好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喺呢个时候咧就加啲青瓜。咁青瓜你可以将佢切。 切片啦、切片跟住就可以有啲朋友就中意炒炒佢先嘅，系、炒炒佢，咁亦都可以吊香一个味道。咁或者头先提及过嘅其他材料，包括咧就系、葱啊，或者系芝士啊，有啲朋友就会另外再煮嘅，咁摆埋入去一齐去到整，或者你芝士粒嘅话咧，你可以系先放雪柜， 系， 然后咧喺呢一个薯仔沙律入边，当你放上即系雪冻完佢之后放上碟嘅时候咧，就中间就整个窿仔，即系火山窿咁样。跟住呢个时候就将嗰啲一粒粒嗰啲芝士咧就放上去，咁就会望起上嚟，其实打卡都好靓噶，系、啦，因为你可以望到好靓嘅芝士，然后你滗嘅时候咧可以一粒粒芝士滗。咁、有啲朋友嘅食法就中意将个芝士就又系摆埋入去个薯仔沙律入边压埋佢，都得，几样嘢即系 why not both 啊，摆埋入去一齐， 再正啲， 再正啲。所以中意食芝士嘅朋友咧，就会用呢个方法啦。咁头先提及过嘅嗰个青瓜啦，咁有啲人就会中意咧，就将青瓜咧就铺底嘅，青瓜铺咗个底，跟住先再将呢个薯蓉咧就放上去。个好处喺边咧？因为青瓜会出水。 系， 如果青瓜就摆埋入去个薯仔沙律入边嘅话咧，咁啊唔得啦，因为两样嘢就唔 match，即系水沟油咁样。 系， 咁啊会瓦解咗嗰个淀粉质嗰个嘅黏性。咁你就将呢一个要食嘅时候，先将呢个青瓜或者切咗片，就放喺呢个底嗰度，跟住就铺咗个底之后，就再放呢一个薯仔沙律，然后就再放芝士或者葱花。咁你呢一个薯仔沙律咧就几好啦。咁咧叫做腌佢嘅时候咧，除咗系加啲盐之外啦，我自己都几中意咧就系、黑椒，即系落多啲黑椒，咁、令到呢一个薯仔沙律佢嗰个味咧会更加均称，同埋有少少 多咗层次， 多咗层次冇错啦。胡椒嘅口感更加强咧，可以令到大家食起上嚟嘅时候就个味道就冇咁寡啦。咁、所以如果你唔想餐餐都食米饭嘅，不妨试一试呢一个嘅薯仔沙律。 系啊，不过讲开芝士咧，其实有啲芝士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用过就是、黄色嗰只芝士咧，佢就唔系好溶嘅。即如果你想咧，佢溶啲腍啲咧，就可以用嗰只呢个巴马神芝士，系啦，咁就白色嘅，佢就容易腍啲嘅， 系啦，系啦， 所以大家就可以试下。 再咧佢嗰一焗个面嘅话，咁啊又第二个层次啦。咁至于芝士嘅营养啊，或者肥唔肥咧，咁啊留意翻上两个星期同我哋晨光大学同阿 Mimi 讲咗集芝士噶吓。 我的享乐时代。 我哋啱啱咧喺咪后啊，我哋都有 search 到究竟筷子姊妹花嗰首歌系咩咧？原来系靠卵韩 康 啊，系啊。然之后小白讲紧咧就系另外一首歌嚟嘅， 系啦，陈美玲嗰只就康康康康， 系啦。咁大家咧如果真系中意听嘅都可以 好听啊， 去啊上翻网听咯，去啊经典作品啊。咁嗱，讲开经典作品咧，其实今日即系系盂兰节啦，咁见到咧喺网上面咧，原来有一啲习俗咧，或者有啲文化咧，我系从来都冇了解过。 竟然系 系啦，唔知嘅，原来系有啲嘢唔食得噶。咁我觉得几有趣，大家咧就可以一齐听下啦，即系得个知字都好嘛，听到样嘢旁下身啊。咁原来有啲人咧会喺今日呢一日会有五样嘢系唔食得嘅。 五样嘢 系啦，如果就咁俾你估，你试下随便估啊，俾你。你觉得有啲咩唔食得？ 辣椒系咪呢一类型嘅嘢？辣椒唔食得、啊， 唔系喎，辣椒食得、 啊。辣椒食得啊？ 系啊，辣椒食得啊！嗱，第一样嘢咧系你喜爱食嘅嘢，就系、是、鱼生。 哦， 原来鱼生唔食得、啊。即系佢话咧，系有啲血腥嘅味道，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千祈唔好食，咁因为咧，就话灵界嘅朋友 系鲜味啊嗰啲啊，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食鱼生咁样。咁第二样咧就系几得意，我冇谂过嘅，真系话食梨同埋食香蕉唔食得。 即系水果界别就唔可以食梨。 系啦，梨同埋香蕉唔食得，点解咧？佢就系、用个谐音啊。招你来咁 样 啦、 哦，招 有你啊，咁就唔好招 你招你 来咁样，招你来 咁。咁我两个食咗就话一次过中招啫。咁如果我 单食一个系咪？ 系咯， 咁就真系唔知啦。大家自己谂咯， 接招就攞嚟招，接招看招。 系啦，咁跟住咧就话唔可以。含冰喺个嘴度喎， 哦，咁呢个都唔系成日做嘅， 饮冻 柠茶嗰啲咧，即系今日唔可以食，唔可以食刨冰喎，今日 系啦，咁点解咧？我又觉得搞笑嘅，咁佢就系话，当我哋冰块嗱，中文字冰块，唔要个部首，两个字都唔要咗个部首，系咩？ 哦，我知啦， 就系鼠鬼咁样啦，咁所以咧，啲人咧又觉得唔系咁好，咁所以大家就千祈咧喺呢一日就唔好 咁都俾啲人谂到， 系我都觉得几搞笑，到最后咧就系扫街啦。 咁點解唔可以去掃街？即大家可能佢會去旺角啊、觀塘掃街。 哦，即係唔可以。係 啦，就話因為呢啲日子咧，好多好多人喺條好多嗰啲 G 咧喺個街上面，咁大家就唔好流離浪蕩咁樣啦。 唔係，我由細到大淨係聽嗰啲坊間傳聞咗咩咩舐叉燒嗰啲咯。 誒，咁到最後咧就係話誒，原來唔可以筷子插飯。 哦，咁呢個不嬲都唔得啦。 係啦，呢個不嬲都唔得嘅禮貌嚟㗎。 禮貌上都唔得啦。 係啊，咁我覺得呢啲知道咗之後咧，即係信唔信就大家選擇。 傳統風俗習慣啦， 係啊，了解咗幾得意啊！ 聽日再見，拜拜。